唔錯嘅，我覺得都算係唔錯嘅天氣。咁希望大家都喺呢兩日啦，唞夠啦啊，然後今個星期嘅工作咧，可以由星期一嗰度努力加油再開始啊嚇！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喺朝頭早嘅時候繼續陪住你哋啊嚇！咁啊，而家出邊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要想方法去装备自己。为什么装备自己这么重要啊？一间企业如果你要营运得好的时候，如果你不装备下你们自己的一些软件啊、人才啊、各方面的配套的话，一遇到一些大的计划，你又如何应接得到，如何赚钱呢？是不是？好啦，如果人啊，一个人如果佢唔经常都装备自己嘅时候，咁啊，当一遇到机会，咁我哋又未必把握得到喎。机会流失咗，又会影响我哋嘅前途，影响我哋嘅前景，甚至乎影响我哋嘅收入。咁装备系咪好紧要呢？一个嘅学生，如果佢冇装备自己嘅话咧，每逢考试嘅时候，佢先临急抱佛脚喺度读书。的而且確咧，係比較上難去讀到咧，就係一個卓越嘅成績嘅。但係如果平時都好地裝備自己啊，每一日咧都有啲輕裝嘅，加上自己身上別，去到臨近考試嘅時候，佢唔需要特別花太大嘅氣力，都已經係可以將個考試嘅成績考得好啦。這個咧亦都係裝備嘅重要性喺自己咁多方面，無論係企業啊，即係公司啦。又或者是你自己的甚至乎是你不同岗位的学生的在职人士的，每一个人都有装备自己。今日你会不会跟自己说啊，我都有，我都准备好了，还是你会跟自己说没有，我真的不是每一天都装备自己。那今日如果被你选择的，你会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自己，令到自己越变越强呢？唔使用剑嘅，系唔使用双节棍嘅。装备啊，睇下你边一行啦。学生哥装备自己，攞本书就得啦。嚟嚟嚟，双节棍。 电烧电的烟，问你们隔壁是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啥？短焦裙罩，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枪，印尼的空母最擅长，后金铜造铁五山。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剑棍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怎么该，气沉丹田收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沙袋，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干嘛不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阳兵分两招牌。怎么该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哈，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心无私有邪气，横扯无敌，是谁在面带劲，风生水起。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如果我有心够飞。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最喜欢双截棍，龙爪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心无私有邪气，横扯无敌，是谁在面带劲，风生水起。不是用双截棍。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生。 朝头早最紧要咩啊？最紧要个个都精精神神，然后个个咧都够力量，咁就正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癌症除了为患者带来身体上面的痛楚，更加会令人食欲不振，甚至营养不良。假如这些状态持续，就会令病人体重下降，身体质素变差，最终亦都令到治疗上变得难上加难。其实抗癌期间，部分患者只是着重药物的成效，但是就忽略了营养补充对治疗亦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就说了，治疗的副作用会令到他们出现呕吐或者是味觉转变。很多晚期的癌症患者就会有消瘦和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假设肿瘤接近头颈位置，更加会造成吞咽困难。除了身体上面的病征，普遍的癌患者亦都会容易有情绪低落、进食意欲大减的问题。这样就会影响了他们营养吸收，体重自然就会下降了。其实足够的营养可以令到身体有修复的作用。假设营养不足够，就等同失去了打仗的武器一样。医生说，当患者的身体质素慢慢越来越差，抵抗力不足，无疑是会影响到治疗的进度。由于需要用到进阶的治疗手段，针对病人的身体质素要求亦都会比较高。如果病人营养欠缺的话，就可能会减轻了用药的剂量，用药的选择亦都会少一点。根据欧洲肠内外营养学会的建议，癌症患者应该要选择低糖高蛋白质高能量的食物。蛋白质是细胞修复的重要元素，对于患癌的人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治疗的期间，更加建议病人应该要摄取更多蛋白质。多成点就是平日的一倍甚至是两倍。所以呢，就建议患者应该要多些食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好像鸡蛋、牛奶和肉类等等。另外患者亦都要进食对身体有益的脂肪，例如是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帮患者提供能量了。充足的 EPA 就有助对抗癌症病变而引致的炎症反应，减少了治疗产生的副作用。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治疗期间戒口，否则就会摄取不足够的营养的了。记住了，抗癌抗病的道路并不是孤单的。如果你不幸患癌，希望你可以坚强奋斗，同屋企人、医生好好商量一啲对你自己病情有帮助嘅食疗同埋对策，选择自己适合嘅治疗方式。希望你可以快啲药到病除，开开心心、精精神神，每朝早准时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令有心。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 in da yo， 好好自错，可转可变不多，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 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用很多句歌。头上我可转可变不过，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定之旅会出错，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都有好多唔开心嘅事，可能都系由一啲快乐嘅事情开始。啊，调翻转快乐嘅事情，又有可能系因为一啲唔开心嘅事情而引起噶噃。啊，而家咧就疫情期间啦，系咪先？咁啊，有好多嘅禁飞令，所谓禁飞令，即系我哋冇得去旅行啦。啊，冇得去旅行咧，都仲系其次。但系好多时真系会影响到好多人嘅日常生活，特别咧屋企有小朋友，需要咧就请外佣姐姐帮忙嘅。呢啲家庭咧而家就最苦恼啦，因为可能咧禁飞令影响咗咧就佢哋屋企嘅工人姐姐嘅出入噃。其实禁飞令的而且确咧影响咗外佣嘅供应嘅，咁啊搞到全香港咧增聘外佣啊，又或者系各方面都咁啊得到困难啦。有雇主表示，咁啊而家聘请嘅家佣过程咧就可以话相当之困难，咁啊预计去到年底啊先至能够咧就请得到。啊，雇主咧今日见到有传媒就话到啦，啊见到有人咧就请朋友嘅妈妈咁啊帮忙咧就照顾自己个仔咧，就希望过渡呢一个嘅时间。咁但系每一个月咧就花费达到咧就系大概10,000元。咁啊，当然啦，比起请外佣嚟讲，呢个价钱系贵咗好多噶。另外，亦都有雇主咧就不满外佣腋下单方面咧就解约跳槽。咁啊，双方仍然咧就喺一个劳工处嗰度咧进行紧谈判，所以咧都话衍生出几多嘅问题噶。保守估计新年之后啊，先至可以聘请到嚟自海外嘅外佣姐姐帮手嘅。有关注外佣权益嘅团体就认为啊，正常嘅雇佣关系入面，双方亦都有权终止合约噶，唔会话个雇主咧就唔可以炒人，咁啊只系咧就要跟住呢个机制赔偿。啊，单单以跳槽去到形容辞职外佣咧，其实佢哋就话到并唔合理嘅。啊，疫情加上停飞啦，咁啊有指外佣嘅薪酬因而咧就抢高咗啦。咁啊有专家就话到，睇过唔少外佣嘅履历啊，亦都要求最少咧就5,000元嘅月薪，而且要求雇主提供咧就独立嘅房间，啊指定放假嘅日期，更加有人表明啊系唔会照顾老人家、长期病患者或者咧就系初生婴儿。咁啊有啲顾问公司都提到啦，不大考虑咧就系加钱聘用外佣。嘅一啲嘢叫做雇主嘅话啦，呢个时间咧未必能够咁容易咧就招聘得到噶，即系叫做你拣人，但系人哋都会拣份工噶嘛，系咪？要揾出一个咧就系合适嘅配搭，的而且确咧喺一个禁飞令嘅情况底下咧系难咗噶。咁亦都话到有唔少嘅应征者都有断约嘅记录噶，亦都认为聘请咧就系一啲断约嘅外佣咧，咁啊雇主都要留意住啦，可能会有额外嘅风险噶，即系断得一次， 咁都有機會咧就斷第二或者第三次嘅，而且中間咧仲會白白浪費咗萬幾蚊嘅中介費添。咁啊，頭先亦都提過啦，咁啊有一啲嘅叫做爸爸媽媽有啲家長咧就聘請一啲朋友嘅父母啊。朋友的妈妈去到就暂代这个就照顾小朋友的职责，但是每一个月的人工就比成万元、啊、突然之间令我想起，其实在我小的时候，虽然我自己也有姐姐凑大的，但是的而且确如果有邻居互相守望相助是不错的。我还记得香港很久之前今日都是一个互相帮忙的社区，去到呢就孕育出一代的香港的精英的。今时今日呢，大家就可能呢叫做金钱上容易呢就是达标啦。咁所以你就反而忘记咗伦理的重要性。互相帮忙互相照顾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姐姐就算请的话呢，工作都唔使咁重㗎嘛，系咪？入境处都有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到了 ,2018 年至2020年每一年分别有1184、1709和1776宗外佣签证个案的申请因为怀疑就跳工被转介至特别职务队去跟进的。不过单单2021年第首四个月因为怀疑跳工被转介的申请已经去到1574宗了。因而被拒絕申請的就有695宗。咁有外佣公司的專家就話到啦，咁喺正常的僱傭關係當中，雙方亦都有權終止合約。咁頭先話過啦，唔會話邊個就冇咗邊個咧，就係一定係違法嘅。不過呢個時間咧，即係互相幫忙都好緊要噶。咁其實外佣姐姐佢離開香港翻返去鄉下又好。或者唔做呢份工都好，或者去第二个国家都好，佢哋亦都咧要存在住一定嘅风险嘅。咁呢啲佢哋都要諗啦，係咪？咁如果喺一个地方打工打得好嘅，即係你屋企做得好嘅，其实佢都唔会諗住下下跳槽啦。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阵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啊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黑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啊，出面27度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见到属于4啊，普普通通嘅啫。唔知道崔杰同如果望出窗外边，会唔会觉得啲空气都污浊啲咧吓？喂，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好，等我即刻打开窗望下先嗱。我又觉得今日咧，嗱，我暂时呢个位啊，即系睇下我向边啦，屋企，我好似向东南嘅呢边，就唔冇乜风喎，我见到， 冇、哦、乜风， 系啊，冇乜风，我都系你知啦，呢排都系焗焗地嘅感觉啦， 系咪好多灰尘嘅感觉啊？ 好多灰尘，我又冇望得好远，俾啲楼挡住咗。 唔紧要，你呢个风景位咧，其实大部分香港人都系咁睇噶啦，都系俾啲楼遮住咗噶。 暂时我又唔觉得话好污浊嘅，不过咧就冇话即系太阳好猛烈啫。而家呢个时间可能都时间上早啊吓，因为你知啦，好怕呢轮咧一系咧就会好晒，一系咧就落好大雨。咁而家暂时咧，我望出去我呢区咧都系风平浪静嘅。 嗯，咁啊都唔错啊，就咁望落去，咁啊又唔系话好热咁。算是这样的啦。 是啊，那大家做好准备啦，我觉得这些时事大家都是要找把很轻巧的遮呢，随时去即是旁身，那就稳阵一点啦。 啱啊啱，喂你睿智喎，今天有几阵骤雨喎，好嘢喎。 梗系啦，唔系都唔系睿智嘅，夏天常识啫呢啲。 啊，真系赞你，你又谦虚真系。 系啦系啦，喂，我咧想讲下一样嘢，就是、我最近喺电视咧睇到个节目喎，咁佢几得意嘅，佢就揾咗咧两个好瘦或者身形好瘦嘅日本艺人咧，就嚟讲下佢哋平时嘅生活习惯啦。咁当然咧，佢哋系即系瘦到即系医生都话，喂，佢哋系偏瘦嘅咁样，又话佢哋有啲营养不良。凉啊等等，有啲即系唔同嘅身体状况出现咗啦。咁不过咧喺佢哋饮食习惯上面咧，有一个共通点、哦。咁、我发现，咦，我都有呢个特征、哦。嗱，虽然我又唔算偏瘦，亦都唔系营养不良嘅。咁就我发现，咦，我同佢哋都有呢个共通点、哦，就系咩咧？唔中意食硬嘅嘢。 咦，系 喎！喺呢个节目里边咧，佢又讲到啊，呢两个艺人咧，佢哋同样咧都唔中意食啲硬嘅嘢、哦，即系都系食啲好软嘅软身嘅。平时佢哋食嗰啲即系食嗰啲午餐啊、晚餐啊嗰啲食物咧。咁后来咧，原来佢哋有讲到， 係有得解嘅喎，即係點解啲瘦嘅人咧，即係偏瘦嘅人咧，佢哋唔太中意食啲硬嘅嘢咧？嗱，一來咧，有啲人可能因為牙齒唔好咁樣，咁佢哋梗係唔會食啲硬嘅嘢啦，個痛啊或者難咬嘛。第二就係話咧，原來某一啲人咧，佢哋會覺得好攰啊。即係食嘢食到攰啊，正所謂，佢哋會覺得咧用咗好多能量去到嚼嘢咧，佢哋話：算啦，唔好啦，即係食啲咁硬嘅嘢咧，食完之後成個人都攰曬啊咁樣。尤其是咧，佢哋本身即係身體比較瘦弱啦，又冇乜肌肉啦等等咧，係會更加容易出現呢個情況噶。 嗯。 系啊，咁跟住佢哋就话咧，所以如果嗰一个地方啦吓，我当佢而家嗰啲年轻人或者嗰啲人口咧，普遍系瘦弱啲嘅，或者营养冇咁好，营养冇咁好嘅，即系唔系代表佢嗰个地方嗰、那个经济环境差、哦，真系可能佢哋个饮食习惯差啫、哦，即系唔系冇嘢俾佢哋食，而佢哋个饮食习惯食得唔好啊，或者食啲冇营养嘅嘢啊，速食嘅嘢啊，时间又唔啱啊等等，即系令到嗰啲人口咧。营养不是挺好的话呢，可能他们呢卖这个香口胶 的销量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同样道理呢，你香口胶是要是这样嚼的嘛， 是啊是啊， 那你一路嚼的时候其实都消耗着一些能量的嘛， 嗯， 那我就在想，是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发育的时期呢吃得比较多东西呢，那时呢是会有这个嚼香口胶的习惯，即是不觉得贵 啊，现在没有了是吧，香口胶你都 如果没了你有没有 冇咯，即系有啲人咧，咪中意做运动，一路做运动一路嚼嘅，我都冇呢个习惯啊。 乜同埋有时候朝头早咧，我以前翻学嘅时候早起身咧，都会中意嚼香口胶嘅，一嚟觉得一嚟觉得即系口气清新啲啦，二嚟咧就觉得个人醒神啲啦，因为有阵薄荷味啊嘛。系啦，咁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就会长期都即系个书包啊，嗰条裙带咧都会有啲香口胶喺度，或者食完晏都会食两粒嘅嗰啲香口珠咧、 啊。 但如果真系谂话睇完呢个电视节目，我发现咦，我冇咗呢个习惯好耐咯。 但我突然间引申到一样嘢，就系唔怪之啲而家嗰啲香口珠咧唔使嚼啦，就 系点啊？ 因为佢哋已经研究到好多懒人咧，就系因为唔想嚼而唔买香口胶嘛。咁所以佢哋咪發明咗嗰啲唔使嚼但又有香口味嗰啲豬咧，就咁撚下撚下自己吞埋嗰只咯。 哦，我係啊，可以吞埋噶啦。 係啊，而家啲可以吞埋噶啦，好耐噶啦出咗。 原來係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可能我真係要鍛鍊翻啲肌肉咧，食翻多啲硬嘅嘢啦，咁咯。 但你唔食硬嘢係咪因為？懒定系咩啫？定系你觉得咬得好辛苦啊？ 我觉得可能都有关啊！我定系自己觉得自己心急，因为、 啊、 我又唔觉得因为自己瘦弱好。 你都唔心急噶咯？你个人，你个人都好有耐性噶咯？ 你睇下咩方面啦、啊？好多时我食嘢可能好心急咯，跟住我就会觉得入某一啲硬嘢或者硬嘢咧，我成日吞咗落去都会胃痛。就因为我嚼得唔够，唔嚼得唔够烂啊，咁所以咧我就避开咗呢啲嘢啦，咁样咯。 哦，好啦， 都挺有趣呢、這个电视节目， 都系都几得意。 再睇多啲，再话你知啊。 哎，好啊好啊，咁啊睇多啲，话我知啦吓，唔该晒你，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好啦好啦，嚟到我哋晨光百科。既然讲开咁多人营养不良，头先崔杰同喺度讲啦，不如我哋食下啲砂糖咯。砂糖到底系啲咩嚟嘅咧？系一种叫做禾本科植物甘蔗嘅茎汁经精制而成嘅白色晶体。有白色晶体，咁你就明啦，即系嗰啲砂糖啊吓。白砂糖嘅制造过程咧，就系将甘蔗用机器压榨，咁啊收取嗰啲嘅糖汁，咁啊糖汁啊经过咧就煮啦、浓缩啦、抽去水分而成为咗糖浆，除去咗浮喺糖浆上嗰层嘅泡沫之后，然后慢慢冷却，等到白砂糖嘅结晶就会释出嚟啦。大块大块嘅结晶咧就叫做冰糖。过滤取嘅结晶体之后咧，咁啊有啲嘅糖液嘅颜色噶吓， 由淡红至到深啡，可以进一步咧制作成为咗赤砂糖、红糖同埋红糖浆。即系其实万物啊归一啊，总之都系由嗰啲甘蔗去嚟嘅。好啦，我哋叫讲砂糖先啦，白砂糖啲味啊甜甜地啊，系咪？都有嗰啲叫做生津润燥。所含嘅葡萄糖就系人体之内分解之后就被人体细胞，特别咧就系脑部细胞吸收作为能量之用噶，能够补充体力。系啊，其实咧我都唔知道第一次讲噶啦。例如之前考 DSE 啲考生啦，我都提过，入市场之前咧，不妨半个钟之前就食一粒糖，食一粒糖之后咧，因为脑咧就系需要糖分嘅，食一粒糖可以令到个脑筋咧，哦，突然之间嗰刻有能量啊吓。目前咧并没有一个啊，即系实质嘅数据要求，咁但系一般建议啊，摄取量应该咧就少于每一日嘅热量摄取嘅8%-10%嘅左右，摄取呢一个糖分啊吓，咁或者每一日咧每人唔进食咧就多于8茶匙嘅，如果要每一日啊，人咧通常每一日咧可能你消耗，例如系1500个卡路里去到计算啦，去到维生嘅女士通常1500嘅，男士通常2100个卡路里，咁糖分摄取咧就不能够多于咧就6-7个茶匙嘅。市面上好多嘅饮品大多数啦亦都含有极高嘅糖分，例如一罐汽水都已经有8茶匙嘅糖噶啦，一盒250毫升嘅纸盒装嘅饮品亦都已经有3-4羹嘅茶，即系呢一个茶糖嘅。好啦，咁最主要咧，如果你话嗰啲白砂糖用法可以用喺边咧，做呢一个甜味剂啦。白砂糖亦都好多时就用喺呢个烹调主食啊、糖霜啊、糖水、糖浆、方糖嗰啲糖块，用作咧就系制作一啲嘅甜食嘅。咁如果你话本身咧系一啲譬如湿重啊，又或者糖尿嘅患者咧，咁切记就唔好食咁多呢啲嘅糖啦吓。头先讲过仲有好多嘅，例如咧有红糖。红糖咧就系蔗糖经提取白砂糖之后剩余嘅部分，含有丰富嘅甘蔗母基物同埋其他嘅基物噶，可以用喺一啲譬如系妇女产后啊等等嘅性质比较上温和嘅活血散瘀嘅情况就可以用红糖啦。喂，仲有代糖噶，代糖咧就系替代蔗糖低热量嘅甜味剂，普遍用于咧就系甜味嘅食品入边。咁代糖可以增加食物嘅甜度，咁但系不会增加食物嘅热量嘅。代糖亦都有天然嘅代糖同埋人造嘅代糖噶，例如喺香港用量限制嘅糖精属于人造代糖，咁属于天然代糖嘅咧就有譬如系木糖醇等等啦。喂，仲有焦糖。焦糖咧就系将白砂糖以115度或者以上嘅高温，哇，喺好似钢之炼金术师咁样炼制而成，经常咧都会用喺一啲食物嘅添加颜色嗰度咧，就会用到呢一个嘅蔗糖嘅糖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但系其实糖本身咧又系嚟自甘蔗嘅，又学多样嘢咧。 顽强又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追客人，往后对金粉粉，上做炮灰的那群，我局大概应吸引，明日或到我翻身，胜利会那天光临，狂呼不打紧，求记得有人曾追得这么近，幻想从未成功，仍然长顺路。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你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降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咁有 IT 系列啊吓，咁啊有呢一个嘅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早晨， 有冇啲咩特别消息同我哋讲下咧？关于 IT 嘅， 可以讲下就系我哋而家 Type C 啦 ，USB Type C 啦， 系啊系啊，经常都用嘅喎。其实唔单止系电脑啊，或者系电话，甚至乎我见到啲游戏机啊、其他嘅工具啊、风扇，有啲都用 Type C 噶啦。 是啊是啊，冇错啊，依家都想统一翻我相信，所以都系几，即系而家 Type C 我觉得都行得几好嘅。 嗯，喂，咁但系 Type C 咧，其实同普通我哋以前用开嗰啲头咧，佢个叫做输出功率啊，各样嘢系咪真系会劲啲嘅咧？ 其实我见而家都系噶，而且而家越做越劲啲嘛，好似我而家用开个手提电脑啊，咁佢本身都可以插到65W嘅功率嘅，而家系，咁但系最近我见新闻，依家咧甚至可以去到240添啊！ 哇，咁犀利噶，咁咪好快脆就插完咯。 系、嗯哦，所以我见有啲报章都有报道到咧，依家啲电话咧，如果用240咧插电嘅话，可能啊十分钟都可能已经插满咗 100%。 哇，咁咪好快？而家我有阵时个电话即系粒电又开始坏坏地咧。你都唔好话都差几耐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喂十分钟差完嘅话，咁啊变咗第二日好快脆就差完电，又可以攞翻个电话出去用，正喎、 啊。系啊，咁当然啦。如果差之前我哋都会发现啦。如果啲电可能个质素唔系咁好嘅话咧，可能差极都差唔到添噶。 咁啊，呢啲电咧有冇坏咧？其实我知道系咪个电话入边都有嗰啲咩咩 battery doctor 啊、电池医生呢啲，其实可以自己做翻呢啲 check 嘅嘢噶。 其实佢都可以帮你监啊，我相信啦，佢呢个 apps 主要都系监察你嘅电池之余之外咧，其实佢想帮你去控制一下一啲睇下你个电话入边啦，可能有啲 apps 其实经常开咗喺度，但系你又唔用嘅，可能佢想主要都系做呢个监察。 哦，咁大家留意一下有啲咩办法令到自己粒电咧就长命啲、健康啲啦吓。 喂，但係講開先講啊，我見到咧有好多人就話而家嗱5G 就開始喺香港都越嚟越普及啦。雖然我自己就未用 5G 嘅，咁但係我見到有一個字我就覺得幾奇怪，我唔係好識啊，即係問一問你。有一個叫做 SIM 卡我哋有，但係一個叫 eSIM 係咩嚟嘅咧？ 哦，其實咧，如果你最近有用到一啲喺電話入邊嘅八達通 嚇。我有啊，我有啊， 系啦，其实佢就有啲类似咁样嘅功能，只不过纯粹话俾你知，哦，我哋而家唔使再插 SIM 卡啦，电话入边咧可以配置咧，一样嘢嚟到去食咗你嗰张 SIM 卡嘅一啲 data， 咁就当系一张 SIM 卡咁样用啦。 咁即系例如如果我转台嘅，重新上台嘅，咁我就已经电话入边唔需要再有一张真系一张卡。我都可以用到嗰個服務咁解啊？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個玩法就有啲似好似係一張八達通嗰種咁嘅感覺咁樣，佢幫你配置喺手機入面，等電話咧就已經識別到本身嘅供應商啊，同埋一個電話號碼咁樣嘅。 咁係咪嚟緊個趨勢咧？即係呢啲叫做外置嘅 SIM 卡都會開始越嚟越少，多數咧都係一個 device 一個電話入面或者一個裝置入面可以做曬所有嘢嘅咧， 冇錯啊，其實都係咁啦。況且可能有人擔心一啲私隱嘅問題啦，有機會係咁。但係其實你都有發現，而家嚟緊香港都推行緊電話卡實名制啦。咁所以我相信應該都冇得擔心幾多嘅。 咁啊，科技真係越嚟越發達啦。除咗 SIM 卡之外，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嗰啲電啊，嗰啲電咧，其實有陣時真係都幾難搞啊。如果可以快啲差完電，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會唔會咧有啲 app 咧，佢係特別嘥電嘅咧？可以話俾我哋聽眾聽。 其實都有嘅，我相信，尤其是係依家咧。可能有一啲 apps 你一开佢就要用你嘅定位，譬如係地图啦，如果你想去譬如你揸车咁样啦，你要自动导航嘅，咁其实你长时间要开住一个 GPS 嘅，咁其实都某程度上係嘥电嘅。 喂，市面上会唔会有啲 app 呢係可以话到，即係有个排行榜话到俾我哋听，其实边一啲 app 呢係特别嘥电咁样㗎？ 哦，咁我相信呢只要其实你喺网上面去 search 下呢，其实你都可以搵到好多相关嘅报道嘅。咁但係我大概依家见到呢，通常都系一啲社交媒体嘅 apps。比較食電為主嘅，而家都係咁，都好正常嘅，因為你都知道啦，好似譬如我哋而家都仲係用得比較多嘅 WhatsApp 啊，或者 Signal 啊，咁你會見到其實佢久唔久就會 pop up 一啲 message 出嚟，其實佢就係因為長時間要開住個 apps， 咁佢先至可以 detect 到你有冇 message 噶嘛，咁呢啲咪就可能某程度上講就會係嘥電咯。 咁即係其實我哋要注意嘅咧，嗰啲叫做耗電量犀利嘅嗰啲程式咧，就係、是。一系就社交媒體嘅 app 同人通訊嘅，一系咧就牽涉到 GPS 嘅。 都系噶，都系噶。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最食電嘅，咁一定係打機噶啦。咁但係有時候你呢啲娛樂嘅嘢又你又控制唔到嘅。 啊，你呢句啱聽啊！即係雖然星期一啦，朝頭早嘅時候咧。有陣時打下機都係開心嘅，娛樂下啊嘛，唔係寫到做字，要慢慢回魂嘅嘛。星期一係咪？係 嘅。 好啊，喂，咁俾啲時間你回一回魂先，你都翻工噶啦。唔該曬你阿圖 ，OK。 好，唔該，拜拜，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有啲问卷调查咧就发现啦，嗱有九成以上嘅基层年青人咧就希望以实习提高个人嘅竞争力，啊认为啊实习能够咧就系增加受聘嘅机会，咁但系近六成嘅受访青年指出啦，实习嘅人工唔高，薪酬咧系决定是否参与实习嘅重要因素。咁有團體就建議政府咧就應該改革青年發展委員會，咁啊訂立全面扶貧以及咧就係青年嘅政策，並且強化對基層青年嘅實習以及咧就經濟支援。呢啲嘅叫做絕屈位咧，小弟曾經都試過。係咩咧？就係當以前咧就未有呢一個嘅工作經驗嘅時間啦，咁就去呢去應徵啦。發覺咧就係所有求職廣告都話咧係有經驗嘅。坦白講啊。你唔俾經驗我點累積呢？係咪？所以如果有一啲譬如係企業啊，或者啲機構咧，佢哋專門咧就可以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去到俾年輕人嘅話咧，其實係好嘅。咁起碼你出去揾一啲其他工作嘅時候咧，人哋問你有冇經驗啊？有一個有字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嘅信心啊大好多嘅。如果唔係咧，下下人哋問到你口啞啞咧，你都唔好意思啦，係咪做嗰份工？ 咁政府睇下會唔會又多啲計仔啦嚇，咁啊同啲機構一齊合作一下。咁如果人工太低嘅話咧，咁啊的而且確又好難咧吸引年輕人嘅。咁但係話分兩頭，咁啊只係實習生嚟嘅啫。咁如果實習都諗住人工好高嘅話咧，咁又未免太過過分。咁中間睇下大家點樣攞個平衡點啦嚇。好啦，時間好快脆咧，會到早上嘅七點鐘嘅。咁啊轉頭咧分途廣播嘅咯。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啊吓。转头除咗白元浩之外啦，咁啊芭比林慧亦都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所以我哋转头喺二台再见啦喂。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念已故祖母戴安娜王妃，白金汉宫表示，女王、哈里嘅父亲王储查理斯、哈里嘅哥哥威廉王子同埋夫人凯特，以至系其他皇室成员，都对消息感到高兴。哈里同梅根2018年5月结婚，梅根一年后诞下儿子阿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重量级思想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攻势，向住理想国呢个题目猛烈发问。哇，对面嘅尼采高举超人概念，对上帝穷追猛打。刘体健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大摆哲学吕太真。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再遇归来，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逢星期一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喂，朝早嘅时间7:06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有 Toby 喺我哋今日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好啊，咁先讲今日交通啊，咁而家咧就系都系正常嘅，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慢车啲嘅，咁喺何文田咧。较早前水管急修就做完咗啦，常胜街同埋佛光街交界部分嘅行车线咧就已经系开翻啦，就系咁啦。今日交通 好啊，常胜街可以继续赢落去啊。 系啊系，佢又唔系胜利个胜，佢系胜即系丰盛个胜啦。 系落下饮啫， 咁啊系呢啲大家好意头啦。 系咪？点啊？你星期六日有冇去啲特别地方嗰度玩下 hit 下咁啊？后生仔 啊都有嘅，今个礼拜咧都去咗一个，其实开咗好耐啊，我谂应该，不过咧我好耐冇去过，就系呢个咧中西区有个海滨长廊咧。 西區港島嗰邊啊， 係啦係啦，就喺西環嗰個碼頭附近嘅。咁原來咧都幾靚嘅，即係有幾個佢有本身有四個碼頭咧，就係攞嚟做嗰啲貨運嗰啲嘢咧。咁而家咧就係完全就佢唔用啦。咁咧然後嗰幾個碼頭咧就改咗，就係變咗一啲嘅休憩處啦，有啲上滑梯啊咁樣啦。咁同埋最得意咧， 我哋玩上滑梯啊？ 唔係，我冇玩上滑梯嘅，係我睇到小朋友玩上滑梯啫。係啦，係啊，你可以帶你個仔去玩。 唔係，可能有啲上滑梯，我以為係啲大人玩噶嘛。 哦，大人玩啊！我試過大人玩就係第二啲咧，有啲大型跳彈床嗰啲咧，嗰啲真係有得大人玩啦。佢仲俾你坐住個水泡咁樣上。 哦，哇，正喎！ 係啊，幾好玩㗎。 其實我都幾建議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咧，即係嗱，阿芭比林慧都可以講下，因為如果有大人同小朋友一齊玩嗰啲上滑梯咧，係免費嘅，然後起得好靚嘅。哇！個個都中意玩啦、啊， 其實呢啲遊樂設施咧，我覺得咧，基本上咧都會有好多人受歡迎嘅，真係，因為唔使錢啊嘛， 係大人同細路一齊玩啊嘛， 係啊，不過 長啲嘅咁樣， 我估佢可能都要即係注意一下啲安全措施，因為一有得大人同細路一齊玩咧，就可能有啲大人就咁自己玩啦，咁、個秩序方面咧就可能會難控制啲嘅， 係啦、如果你各有各 sir 咧，又扶唔住你嘅小朋友嘅喎， 係啊，又或者你驚個小朋友自己 sir 嘅時候，就有另外一個可能未必係有小朋友嘅家長自己 sir。咁嗰啲距離啊，或者啲安全真係要控制得好好先得。 咁啊，只能夠再去日本先至玩到啲咁長嘅上滑梯咯。 係啊， 係咁或者引入嚟香港咯，可以。咁但係咧，嗱嗰個中西區嗰個海濱咧，都仲有啲特別啲嘅嘢咧。佢原來有啲水管喺度嘅，一啲大嘅水管空嘅。咁你大家可以坐入去，好似咧， 好似哆啦 A 夢嗰啲， 好似哆啦 A 夢咁樣。咁然後咧，真係幾得意嘅，你入到去。 咦？睇睇下你個樣幾似大雄喎？睇睇下。 係咩？我又唔覺啊。芭比其實似哆啦咪嘅。 吓吓！你呢个人你真系唔识讲嘢，话俾你听。哆啦咪水桶咁样嘅身形，你话 系啊？ 你嚟晒谱， 我话佢样得得意啲啊！ 佢即系想话我个面圆啊！ 唔系，哆啦咪系得意噶， 晨早流流。 好想我咁大方嘅啫。 哆啦咪你都识讲得意啦，唔系靓啊嘛？ 哇！ 你 咁谂噶？ 正香啦！ 哇！你咁谂啊唔啱啦。 咁我又觉得唔似喎。 又得意又靓咁都得噶，哆啦咪系咪先？ 俾你解釋啦，俾你解釋啦。 我覺得 係 啫。 你好彩咧，就係我個人已經好闊達噶啦。就算你話我似咩咧，我都唔會嬲你 嘅。哦，咁啊係。咁我都唔係話你似胖虎啦，小白。 我又唔似。 點衰嘅呢個人？ 唔係，我諗住 最多似小夫啫。 我諗住賺。 我俾個主角你做，你嚇你神咗落嚟，辣起我哋兩個。 我做大雄都好差啫喎，諗翻轉頭。 大雄有咩七竇拳？基本上。叮当嗰啲化哆啦 A 梦啲化宝全部上叫俾大雄 嘅，系啊，有求必应嘅，基本上 咁佢又懒惰 咧。同埋大雄其实你睇翻啦，大雄嗰啲咩攞零分嗰啲分数嗰啲卷啊，其实佢入边咧 系 好多系 答案， 好多系啱，你都知啦。 系啊， 你唔知啊？ 我唔知喎。 系啊，好得意噶，啲卷系 tick 噶嘛，个老师全部 tick tick tick， 但系零分。 唔系，其实咧 tick 咧都系代表错嘅，因为日本咧系圆打圈咧先至代表啱嘅。不过佢有啲咧啲算术咧，其实佢本身计啱咗，但系都冇计佢。 哎呀，即系老师计错分啊！ 系啊，你真係走去計㗎？ 唔係啊，因為有好多人咧，嗰啲漫畫控咧，佢真係睇翻曬大雄嗰啲試卷，就原來佢入邊有好多人佢做啱咗嘅喎，但係都係零分。 哦，呢個亦都係警惕啲小朋友嘅。其實咧，唔好覺得自己零分就唔俾阿媽睇。如果阿媽睇，其實根本可能唔係零分。 係咯，可能從前佢滿分嘅喎。 阿媽要自己就計。 好精明㗎，係啊，啲阿媽逐條計㗎。係 啊， 唉，就咁啦，就咁啦， 好啦， 跪安啦，快啲跪安啦！ 好啦，走啦，拜拜。 下个礼拜再见啦。好啦，问完呢个交通啦， 唔知仲见唔见咧？ 问下天气先， 唔俾佢入嚟啊！ 喂，欧喺咪度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 唔好意思，要你等好耐添，关照。 唔紧要啊，Barbie 系好大方嘅， 系啊 ，Toby 做咩啫？你真系惊我嬲 ？Toby 又唔识讲嘢啊，小朋友。 Toby 咧，佢平时咧转数好快，可能礼拜一咧慢咗少少。我建议佢饮杯咖啡先入嚟开麦啦。 啊， 咁多人可以 for example， 同埋咧做大雄系幸福噶， 咪系咯， 真系唔知道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啊，个个人都有大雄嗰只竹蜻蜓啊，佢都冇得捞啦。 你谂下，大雄最后娶到静香。 其实佢真系人生胜利组嚟噶， 佢咧人生胜利组嚟噶。李连啊，嗰个咁有钱又靓仔又读书叻，嗰出木杉啊，都系 都唔够佢兜啊， 唔系咯，佢话我似纪安，啊又话芭比似哆啦 A 梦，真系 系啊，我就似埋小夫啦，我哋一家亲啦咁。好，转个角度，我哋讲下天气方面先。今日天气都几舒服嘅，未落雨啊吓。咁究竟会唔会落雨咧？咁啊冇预测能力，转个头等小白详细讲。不过认真嘅，此刻嘅体感温度咧 就幾涼浸浸嘅，就唔似你話喂已經踏入六月中嘅夏天咯，以至喂下個禮拜準備遊埋龍舟水咯咁樣，咁真係冇嗰種太炎熱嘅感覺啦。此刻嚟講啊，咁等緊車翻學嘅學生哥咧，亦都係輕便嘅衣服啦，同埋咧短褲仔，同埋睇到佢哋都係短衫短褲咁樣，咁個感覺都好似好輕鬆咁喎。星期一唔知係咪？六月中嚟講咧，都準備暑假，唔知係咪咁樣？我要問下兩位家長先，我仲有幾耐翻學就暑假？因為唔覺唔覺六月中啊嘛。咁嗱，之前我哋到咗，譬如 DSE 嗰啲已經考曬，等啊等放榜啫。咁但係正統，譬如Form One、Form Two、Form B 嗰啲，其實有冇因為疫情而褪後咗個課程，定還是唔係噶？其實 around 六月尾或者翻多十零日學就放假噶啦，兩位家長嚇。 照計咧，傳統就應該翻到七月頭一個禮拜嘅，但我都有聽見有啲學校就係話，因為今年咧個疫情咧，可能嗰啲進度落後咗啊，咁所以咧有啲學校咧就雖然已經有一個叫做暑假嘅時間表啦，但係咧就有同啲家長講定，就係有機會咧個暑假可能會延遲嘅。係 啊， 我都有聽過，其實我女間學校都係咁樣，即係到而家都未定到暑假嘅確實日期啦。 好彩 Miss Lam 喺度，我自己小朋友咧就 K free 啦，咁啊出年係升小一啦，其實佢咧就。好似七月咧就再翻七月嘅时候翻多一个星期啫，系啦，因为点解我记得咧？ 你都唔使追进度啦，同埋你毕业啦嘛，你个仔 都系啊，毕业啦，幼稚园毕业啊， 幼稚园毕业都好开心啦， 好开心啊！ 恭喜你啊，白元浩！ 幼稚园毕业都使我好多钱啊，唔知点解。 之后仲有排使啊， 仲有三关大佬啊嘛，嗱，幼稚园毕业搞掂咗， 小学、 中学、 大学、 大学啦， 系 啊，搞掂嘅。我头先谂起点解有啲人可以做啲放暑假，就系大学生。 哦，系啊， 我印象之中，大学应该系做啲放暑假，因为我成个脑入边谂住六月咧，大家已经唔使翻学噶，你都知道距离要着校服嘅。学完好耐咁样，即系嗰啲中学啊、小学啊，都有十几廿年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即时谂点解啊，有啲人可以放暑假先咧，就是、因为大学生可以放暑假咁啊。市面上会多好多唔同嘅暑期工出嚟啦。咁啊，大家又学下嘢，做下嘢，赚下钱啦。不过今年赚完钱啊，冇得即刻飞去旅行啦。咁啊，储起佢啦啊，好理财都系紧要嘅。 跟阿欧哥哥投资咯， 系啊，学定啲投资概念先。 睇下佢会唔会喺节目嗰度唔小心掟咗啲 number 出嚟咯。 有一个稳赚嘅 iPhone 政府推出嘅通胀挂钩债券，呢个稳赚嘅，抽到就有嚿零两嚿水啦，应该 系啦，咁饮餐茶咯，孝敬爸爸妈妈咯。 好啊，好啊，详细天气交俾你哋， 唔 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啊，日间嘅部分时间啊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今日都有31度噶吓，不过阿欧就话出边嗰个体感咧就冇之前咁热啦，可能咧都有啲云遮一遮个太阳啊吓，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咁啊，其实今朝我翻工5:00嘅时候咧。都有啲落雨啊吓，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啦，一齐咧星期一啊都上下堂先。今日朝头早有 Andy 何安达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嗱，好多人咧都希望转变会带嚟一啲新气象、新景象啦。最近咧呢个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咧，就近40年嚟咧迎嚟一次首次嘅政党轮替，不过当中咧都有好多风波啊 ，Andy。 系啊，呢一次选举咧真系曲折离奇啊。大家俾啲心機慢慢聽。 好啊，好啊。 首先咧，呢個島國啦嚇，人口20萬嘅啫，就喺4月9日咧就投咗票嘅啦。咁佢哋咧個國會就有51票啦，好似英國咁樣嘅，即係你邊個湊夠多數票咧，就話俾個元首聽，我哋可以籌組政府啦咁樣。咁選舉結果咧，就係個執政黨咧24席，個反對黨咧25席。 哇！ 跟住咧就两个咧就无党派嘅，咁呢两个就系应该决定大局啦。咁其中一个咧嗰、那个选举个结果咧就俾人挑战，即系话再重点嘅时候咧就改咗个结果， 咁結果咧就個執政黨咧就攞多一席， 嗯， 咁剩低咪一個人， 定身死 邊邊咧？係啦，就定身死啦，冇錯啦。咁呢個人咧就決定咗加入去個反對黨嗰度。 哦， 咁應該件事就嚟到呢度就即係叫做 票數 議 定 局 啦， 係啦、 嗯。 但係又唔係咁樣喎，因為薩摩亞嗰個憲法咧就有一條咁嘅規定嘅，佢個法律裏面咧就講話係。个国会咧就需要有10%或者系5席嘅由女议员系出任嘅。咁但系咧，即系佢话10%5个女议员，今次咧啲选出嚟呢51个里边咧，就有啱啱5个系女士嚟嘅。 嗯， 但系反对党咪执政党咧就提出嚟话唔系，你虽然系话。5席啫，但系亦都讲明系10%噶嘛。 系 5/51系98% 啫，即系98% 啫，未到10%咁样。咁就用呢个理由咧，就去挑战。 嗯。 咁跟住咧个选举委员会话，你有理由啱。咁选举委员会咧就决定咧就揾咗一个最高票落选嘅女候选者啦，就加埋到个议会嗰度，咁而呢个咧就系执政党嘅， 嗯， 咁咪变咗由26-26咯， 系， 咁又唔知点算啦， 嗯， 咁跟住咧个法院咧就话，唔系噃，最后咧就有另一个决定，跟住搞咗龙之后咧，就早几日咧终审法院咧就最后有个决定啦，就系话呢一个。新加入去的女议员呢那个资格呢是无效的。咁、 哦、 又返返转头啦。咁佢就用佢嗰、个睇法呢就係话要等所有嘅选举结果。因为佢有几十个情境啊。 嗯 即係除咗呢个席位之后呢因为太近啦今次。 太具争议性啦。 好、 嗯、 多都要选过都话呢度有问题嗰度有问题咁样。咁、 嗯、 嗰、那个终审法院呢嗰、那个裁决咧就系话呢个系无效，不过咧就6个女议员呢个决定咧系啱嘅，喺而家嚟讲 系， 咁但系如果将来选完改选完之后咧，可能就唔需要呢个问题噶咯噃，因为啲男女议席可能有变噶嘛， 系， 咁但系咧个反对党咧而家就话啊嗰啲系将来个事啊，就应该而家做咗佢先啦、我上咗任先啦，咁而事实上咧萨摩亚又有一个。憲法要求咧，就是大選之後的45日之內咧，就要開新的國會啦。 嗯， 咁所以佢哋喺5月24日咧，咪去準備係就職咯，因為有即係個法院其實基本上話佢哋個選舉係合法，喺呢個階段贏咗噶啦嘛， 都要開始做嘢噶嘛。 係啊， 嗯， 咁亦都佢哋係有個國家元首去決定。再重新召開議會啦，好似英女王咁樣嘅。 嗯嗯嗯。 咁 OK 啦，到嗰日應該諗住去宣誓啦。呢一個新嘅女首相啦，叫做馬塔法。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之前一日咧就個元首咧就改變咗決定喎，就話我唔召開呢個議會啦。 嗯。咁 結果 個議長 咧，個議長當日咧又閂埋到門喎。 系，我唔俾佢入去宣誓。 唔俾佢入去宣誓。咁、那个大法官咧，同埋个警务处长咧，又一齐去到，喂，我哋而家執行呢个法庭嘅命令，系、 嗯、 要系佢要入去宣誓。但系个议长就话唔系，只可以个国家元首先至可以决定，我哋再开翻。咁佢入唔到去咯。 哇！即系咁，即系非常混乱。咁而家个情况到底系即系胶着啊？即系定系我唔理你啦，我自己一边做住嘢先啦。 咁嗰日佢哋5月24日咧入唔到去嘅时候咧，就外面有个大帐幕嘅，原本咧就俾啲嘉宾我嚟遮下太阳啊，啲议员坐下先咁样。咁就呢一、這个马塔法咧就位女士嚟嘅，咁佢又唔理啦，就同个大法官咧、就喺嗰个帐幕嗰度咧就做咗个宣誓仪式啦。咁佢就话我執政噶啦，執政緊嗰個咧就唔認佢執政，就話佢叛國，話佢搞政變。 嗯， 咁就一路咧就即係大家你可以話膠着啦，到而家，咁佢哋咧就今日星期一咧 就会第二次坐低两方面咧，就倾下睇下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到。但系睇嚟咧都会各出一词噶啦， 搞一轮啦，应该都 唔会让噶啦。咁究竟点样收波咧，就冇人知道啦。 系咁，我哋就留意住事态嘅发展啦，都唔知道边一个可以出嚟决定到，唉、哎，最后件事系点样？有所定奪啊！但係就即係冇辦法啊！有陣時咧，你睇即係世界各地嘅選舉咧，嗰啲票數啊或者議席撐得好少咧，就真係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即係大家都好似唔一跟一個就唔肯認輸，係咪啊？ 這個呢個咧最後出嚟，我哋中國咧都有個角度嘅， 係 即係中國喺呢件事上高咧就話唔干涉別個內政啦，咁就係、是、即係佢哋嘅人民咧就有能力同埋智慧可以解決。咁因為點解咧？呢、這個我哋叫佢準備就任嘅新首相啦，即係馬達法咧，就曾經講過咧，就想取消咧中國喺佢哋嘅國家咧有一個成千幾億美金嘅一個海港建設咧，佢想取消咗佢嘅。係。咁、所以咧，即係中國喺呢件事上高咧。都有啲利益噶。 好，咁啊，我哋继续留意住啦，有啲咩新动态就等阿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再 update 下啦。今朝早唔该晒 Andy， 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 啊、 ，thank you。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阿欧又翻咗入嚟啦。 系 ，Barbie 同埋小白，问下两位拍档，星期六日有冇带小朋友出去玩下，或者出去阅读下？我记得上个礼拜阿 有啊，真系玩同阅读都有。 就系去呢、這个中央图书馆。 系啊， 记得上个礼拜，今个礼拜行程你又系点咧？ 今个礼拜留翻喺屋企阅读，哦、但系就出咗去玩少少啦，即系同佢出咗去行下咁样咯。嗯， 有冇去啲嗰啲咩生态园啊？依家 冇啊，因为惊住落雨咧，星期六日咧就唔敢去啲室外嘅地方。点咯，都系去啲室内嘅商场度行下咋。 讲得好啱，我都惊礼拜六日咧，原先落好大雨啦、 嗯。 但系其实咧，又冇认真落咗几场超级大嘅雨、 啊。我都系以为礼拜六日咧会好大。 系啊， 系啊。 因为当初天文台又喺度讲啦，咁当然啦，雨势好难预测嘅，系咪、 啊？我都喺度谂咧，礼拜六日原先 plan 咗一啲户外活动啊，一系落水玩啊，一系就上山玩啊， 系、嗯、啊， 两样都取消晒啦。咁跟住就邊度都冇去啦，咁啊去啲室內嘅地方啦、嗯，去咗邊咧？去呢個香港藝術館， 哇， 超多人，超多人。啊、原來咧香港藝術館咧早幾年咧係裝修定翻新定點 啊？係啊係啊，封咗一年咁上下嘅時間啦。 原來我有十年冇去過啦。咁但係依家係超靚㗎， 係啊， 全部咧都係啲網紅打卡啦、 哦。我都見到你啲打卡相、哦。 入邊啲人咧，我覺得我自己著得樣衰添啊！ 我都唔係，都、OK、 其他人咧。系着到咧好靓噶，你好似去紧一个盛会咁样噶， 咁犀利。 系啊，即系首先好多青春少艾啦，所以我几建议爸爸去噶。 哦， 即系屋企， 即系妈妈就算啦嘛。 唔系，妈妈可以睇另一啲啦，睇艺术品咯， 系啦、 啊，新艺术馆就系睇艺术品。 我明啦，即系爸爸妈妈一齐去，爸爸就有第啲嘢睇，妈妈就睇艺术品。 系啊，几开心系咪先？同埋咧，我入去啦，以为一入去即刻要买飞啦。嗯，你哋都系咁样谂啦， 系啊， 唔系噶， 咁系点啊？ 佢得一两个展馆收钱噶咋？ 哦，即系其实你大部分咁，你打卡嗰啲位使唔使收钱啊？ 唔使啊，全部都 哇，值得去、啊， 唔使收钱嗰啲有咩睇先？ 有旧云睇咯， 系啊，我见到佢同旧云影相 嗰旧云系最出色噶、 啊， 要排30人先可以影到一次。 但系佢算好嘢、啊，因为我见过你张相咧，你冇乜杂物噶，即系冇乜杂嘅人啊，唔会话企到满晒咁样噶。 系啊，因为我影嘅时候啲人已经散开晒啦，讲笑啫。 你系咪 cut 咗两声？ 其实我用嗰啲 P 图嗰啲咯， 哦 ，P 走晒啲人咯， 好嘢喎， 系啊，再 P 埋我只手臂粗啲，唔系呢个都讲笑，其实真系咁啱得咁巧，排咗20人之后咁啱。 到我嘅時候 已經冇曬啦， 腿咁樣。 我就係諗緊，因為好難捕捉到一個場面係冇人嘅。而家你影到一個靚景都冇所謂，但係嗰個靚景上面應該會有好多人咯。 講得好啱，所以我建議大家咧，閒日去。今時今日咧，好多時候都有啲朋友會放閒日噶嘛。你閒日嘅時候去，咁啊同啲小朋友去，因為咧入邊都好多嘢可以認識噶。嗱，除咗有嗰啲水墨畫啦，跟住仲有好多現代藝術品啦，你可以去參觀。咁之前其實有一個展覽都關時裝事嘅，嗰個時裝展咧好多嘢睇。好多人睇，咁佢講乜嘢呢？即係講中國唔同年代嘅時裝啦。咁佢一個首先我覺得佢其實佔地都好大嘅，佢有接近呢我估有70米嘅一個牆，一幅牆啦。咁佢就話俾你聽呢，中國古代嘅人個頭飾係有啲咩嘅演化， 即係佢掛曬喺度嗰啲頭飾。 唔係啊，佢用嗰個圖片話俾你聽。嗱，清朝咧就興窄兩個髻嘅，跟住咧明朝就興鬓邊。 宋朝嗰啲有冇？ 宋朝就嘟嘟嘟，即係佢就逐嚿逐嚿咁樣講咯。跟住你覺得舊時女人都用好多時間去 set 咯。以前咧啲人得閒啲啊嘛，唔使而家碌住手機忙啊嘛。而家啲人 咁嗱，呢個就咁睇幅牆咧，都夠你睇起碼20分鐘喎。咁佢當然有啲精緻啲嘅展廳啊。跟住有啲 叫你太太摘翻个唐朝计啊嘛， 边个啊？ 叫你太太咯。 哦，冇啊，佢睇嘅时候佢冇睇嗰啲，佢睇啲值钱嘅嘢。嗰啲 跟得你多。 四大才子系咪有个叫文征明啊？我哋嗰时系。喂，文征明嘅真迹都有喎、 啊。哇，好嘢喎、 啊！突然间系咪好劲啊？好劲啊！我睇睇下呢个人，哦咁早，文征明喺边度嚟咧？细个咪睇张家辉《金装四大才子》，明明有个人好似叫文征明，哦就系佢。跟住我哋就喺度玩。有冇唐伯虎嘅唐人嘅真跡咧？ 揾埋秋香嘛， 鳳凰咩圖咁樣係嘛？咁啊，所以禮拜六日嘅時候咧，即係睇下呢啲藝術品都好噶。 今日係6月7日，星期一，農曆4月27，適宜開市、交易、拆卸、動土、置產。 冇錢點置產啊？ 今日冇唔等于将来冇。今日忌嫁娶入宅， 就算适宜做，咪又系冇钱做。 都话今日冇唔等于将来冇。今日都系录影机日， 除咗留意最新科技，我都会珍惜以前嘅产品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更新回港易计划下嘅风险地区名单，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同茂名市多个区，以及安徽省六安市一个区被列作中或高风险地区。在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名单上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以按回港易计划获豁免强制检疫，而要接受14日家居检疫。被列入风险地区名单的包括广州荔湾、海珠、越秀、番禺和南沙五个区，深圳龙岗和盐田部分地区，以及佛山、禅城和南海区亦都在名单之上。近期受变种新冠病毒影响的英国新增确诊数字有回升趋势，单日新增5341宗确诊，较一星期前增加68%，再多4名患者死亡。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英格兰地区的防疫限制措施能否如期在今个月21日全面解除，目前言之尚早，如果有必要，政府会推迟放宽持开放态度，当局会密切留意数据。夏国贤说，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Delta 传染力较首先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 Alpha 高大约是40%，明显更难对付，令解除封锁的决定更具挑战性。但他说，虽然新感染人数略为上升，入院人数基本持平，医院大部分患者似乎是未接种疫苗的人，只有极少数患者已经完成接种，打了两针的确诊病人病情似乎亦都较轻，意味疫苗正发挥作用。

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苏豪，监制周石汉。上播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洪家豪《迷之微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小白， 早晨 晨光嘅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1%啊。咁啊，问下小白啦，知道你最近咧就仔仔就入呢个考小学啦，咁啊放榜啦，咁啊好多家长咧叫做放下咗心头大石啦，因为都大局已定啦，虽然有啲可能佢会再有一啲后续嘅工作啦， 系仲有啲家长可能都准备扣门， 扣门啦， 加油啊， 加油啦，咁另外呢我知道即系家长咧喺小朋友唔同嘅阶段咧，都会有一啲嘅觉得需要做嘅大事啦，咁可能即系入学系其中一样啦， 嗯， 生日会唔会又系咧？ 生日都系， 系咪咧？生日咧会唔会有好多生日会咧？嗱，我自己就即系距离细个嘅时候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啦，但喺我回忆当中咧，生日会咧唔系必备嘅。 系啊，我都系啊，生日会唔系必备噶。 即系你回想翻，可能以前有一两次系比较大型少少，即系你唔会每年都系即系好劲噶嘛个生日会，有时即系自己食个蛋糕咁就过咗噶啦嘛。咁但系咧喺我嘅回忆当中都系快乐嘅，即系我童年系快乐嘅。虽然钟哥成日都问我个童年发生咗咩事啦，咁但系都系快乐嘅。都記得有起碼有一次啦，總之有幾次咧係會搞生日會，邀請啲同學仔嚟嘅。咁，其中一次咧就係喺嗰個快餐店啦，即係 你有試過啊？ 英文字母快餐店啦， 你竟然有試過啊？ 有啊，咁我睇翻好多相咧，咁就譬如有啲姐姐啊喺度同你玩遊戲啦，咁有啲小朋友嚟到就喺嗰棵好大嘅精靈樹底下咧就影相啦。 我成日覺得嗰棵樹嗰個笑容好真係好詭異咧， 嗰個面珠燈 啊，想點啊？嗰個眼神咧， 但係喺嗰度開生日會咧，即係我諗係唔少小朋友曾經嘅一個願望嚟嘅。 我前兩年先第一次去呢個快餐店嘅生日會啫， 係你仔仔嘅同學， 係我仔仔嘅同學。 你話我問係咪你？ 唔係，我仔仔嘅同學，咁我就去埋啦。哇！我先第一次感受到呢一個生日會原來係咁樣㗎，即係佢哋會諗好多Q&A 或者遊戲陪啲小朋友玩咁樣， 跟住又派下禮物啊，係 啦 係 啦。 咁我諗喺呢個快餐店應該同我細個嘅形式都差唔多嘅，即係大家都係嗌個餐，咁然後有姐姐同小朋友玩遊戲，咁啊好開心過一個下晝咁樣啦。喂，但係咧，其實你有冇留意？譬如不過你個小朋友都仲細，即係都係幾歲啦。咁我諗都未話有一啲好勁嘅生日會㗎嘛。你有冇谂过咧？当佢大啲嘅时候，即系受住朋辈嘅影响，即系哇，同学仔请佢去一个生日会，好盛大喎。咁跟住啲小朋友去完之后咧，就会翻屋企同爸爸妈妈讲，我都要一个咁样嘅生日会。 系，其实小朋友咧有阵时就讲嗰一句说话，就未必真系好紧要嘅意思，即系话可能佢见到其他同学仔嗰啲生日会好盛大，然后佢唔系，即系大家唔好谂系咪因为佢拜金啊咩，所以先讲嗰句。其实佢小朋友未必谂到咁多嘢， 系佢唔识嘅， 佢纯粹只不过觉得 好劲，好多嘢食啊， 好多嘢食系啦，我有冇啊咁样。咁好彩咧，我自己仔仔嗰啲同学仔咧。都是普通家庭嚟嘅，就唔會有一個好勁嘅生日 party 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會睇到咧，其實有啲爸爸媽媽咧，佢哋係好俾心機去到整啲嗰啲生日 party 嗰啲嘢，即係佢嗰個心機。如果要我用錢去衡量，我覺得係無價添。 我覺得比起我哋自己搞 show 咧， 仲辛苦。 係啊，因為我自己冇小朋友啦，但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已經生咗小朋友啦。間唔時咧喺社交網站上面咧，見到佢哋籌備小朋友嘅生日會咧。 佢哋好多嘢都係即係自己去做噶，直頭譬如可能所有食物咧，佢唔係譬如嗌到會就算啦，即係嗌 pizza 咪算咯咁樣。係佢哋自己真係揾幾個真係識煮嘢食嘅朋友咧，整嗰啲 finger food 啊，整唔同嘅小食啊，甜嘅有，鹹嘅有，跟住哇擺曬一張長台咁樣。 咁犀利啊！ 有曬裝飾，直頭係好似請人哋嗰啲即係婚宴嗰啲咧，即係有曬佈置啊、屋企啊等等咧，影出嚟嘅相咧，你會覺得到底要花幾多少時間去整呢一壇嘢咧？ 我都只係咧，即係我仔仔六月尾生日啊嘛，我都只係咧諗緊我去買個玩具，跟住就交俾個朋友，然後個朋友係蛋糕師傅嚟嘅，就等佢去到 design 到底個蛋糕點搞，即係呢一方面我就會揾個朋友幫下手咁樣咯。 其實咁都好幸福噶啦，係 啊，你覺得其實 都有個好靚嘅生日蛋糕去影相，係 啊 係 啊，咁佢成日都話要啲咩卡通蛋糕嘛，咁咪揾一個佢中意嘅公仔，咁啊揾 幾時生日啊？ 佢6月29 就嚟 咯，係啊，真 係好似係 6月29， 爸爸，我都買份禮物送俾佢先。 係啦，咁啊，所以咧，我見到有好多家長嗰啲心思咧，真係好犀利。 係啊，喂，不過我想話咧，呢一啲咧，即係我哋自己都 feel 到啦，明白啦，即係可能身邊都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咁我哋都好欣賞嘅，即係爸爸媽媽好想替做一個好美好嘅回憶俾小朋友啦。我相信，即係譬如咁，我細個去過一間快餐店嗰度搞生日會，到而家幾十歲啦，咁即係回想翻都會覺得啊，係一件開心嘅事啦。係 啊， 咁但係我睇新聞咧，原來咧喺內地某一啲省份啊，譬如係山西啦、陝西啦、内蒙古等等啦， 都几多喎。 系啦，根据报道，佢话原来咧喺呢一啲嘅地方咧，到小朋友12岁咧，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即系12岁就系一个人生嘅转捩点。佢哋 可以攞儿童身份证啲 friend 嘛？ 我 哋11岁嘛。 嗱，我唔知系咪啦，咁但系咧，佢哋就有一个叫做开锁嘅习俗。就是说当小朋友去到12岁生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开锁的传统习俗。在那一年的生日会呢，就会很盛大地搞一次的。哦，我们就可能年纪大啲嘅时候，叫做唔知60岁、70岁摆大寿啦。 小朋友应该11岁都会搞好少少嘅。 系咪啊？ 即系庆祝佢攞儿童身份证咁样。 哦，系噶。我又冇乜印象喎，但原来喺内地咧就12岁有呢一个嘅习俗。不过咧而家睇翻个报道咧，就话佢哋越搞咧越豪华。之所以我点解问你有冇压力咧，就系咁解啦。佢话变成咗咧家长之间一个炫富嘅活动。 哎呀，咁就唔好啦。 咁就系啦，嗱，大概系点样咧？佢话根据呢个报道咧，就采访咗咧嚟自呢个山西嘅李女士啦，叫佢做。咁佢个女咧就啱啱12岁，就搞一个生日 party 咁 样。就解锁啦。 解锁开锁，佢叫开锁，开锁，系啦，就喺一间高级嘅酒店嗰度咧，就搞呢个12岁嘅生日宴，宴开18席， 哇， 每一席大概咧系港纸2500蚊嘅菜式， 哇， 有咩咧？有辽参啦、海斑啦、生蚝啦、鲍鱼啦。咁本来咧，佢话佢哋冇呢个传统嘅。 其实细路仔边度食呢啲嘢噶？ 系啊， 你净系听个 menu 都知俾大人 食 噶啦。 大人 食 啊，咁啊边个同小朋友去啊？咪就系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去咯。 啲细路仔都唔想见到呢啲嘢，啲细路仔俾糖啊、薯片啊嗰啲俾佢。 咪咯，嗱，咁我去到嘅时候咧，佢就话呢个李女士啦，点解搞咁大盛大嘅生日宴咧？帮佢个女，佢话其实本身佢哋冇呢个传统啊。不过就是因为他小朋友学校的同学仔全部都有搞，自己不搞就好像很没面子 样。 他说不单止有刚才所说这些餐饮去到吃，也有布置，直头好像人家结婚一样，又有城堡啊、气球啊。他 入场使不使又起樂咁樣， 直頭有紅地氈添啊！佢話有紅地氈啊，係啊，成個仲有 ceremony， 仲有一個典禮嘅，即係 使唔使事前拍片啊、成長片段啊？ 即係朝拍晚播， 即係朝頭早由佢起身開始。 喂，你講得冇錯喎！佢話呢個家長咧邀請咗7個攝影師啊， 唔係啊嘛， 動用埋咧嗰啲即係吊搖嘅 cam 啊，去到拍攝曬成個我想講婚宴添，成個生日會嘅流程啊！咁佢話咧，真係好犀利，所有裝飾啊、儀式啊，加埋呢啲攝影、錄像等等咧，其實可以係嘥$100,000去搞一場咁樣嘅宴會嘅。咁、但係佢亦都即係你聽落去成個婚禮咁啦。所以去到嘅賓客咧，亦都需要即係禮貌上啦，會做人情咁樣啦，好似 大 派利是， 就会俾封利是啦。跟住小朋友之间咧，又要即系交换礼物啦等等。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咧系好攰。我俾张相你睇，其实佢劲过咧一啲五星级酒店嘅婚宴场地。 喂，咁如果佢哋摆低嗰个call系利是啦，或者礼金啊，交换礼物嗰啲系咪记名噶？一阵又话唔得睇。 点啊？职场拆人情啊？ 唔知噶，公主乡村个处例。 嗱，佢哋呢个例咧就系、是、出席生日会嘅人情咧都有公价嘅，一般咧就系500蚊人民币，即系600+港纸咁样啦。咁你谂下啦。十二岁嘅小朋友就有呢个开锁生日宴，喂你全级嘅同学都系十二岁噶嘛？嗰年系咪先？ 系 咁你白元浩同学咁样请我去，咁我又要去啦。咁林慧同学请我去又要去啦，阿浩同学请我去我又要去啦。大家都系嗰一年生日噶嘛？咁个个请你去嘅时候，其实你嗰一年嗰、那个即系父母嘅经济负担要有几大？ 好大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呢啲咁样嘅叫做 party 咧。真係搞得太多都冇，因為你第一頭先講過食嗰啲嘢都唔係小朋友食㗎啦。其實你開個 party， 你當每個月好似幼稚園每個月都會有生日 party 咁喺學校搞嘅。你喺特別嘅日子，你訂一部棉花糖機，或者訂一部咩朱古力噴泉啊。喂，其實小朋友已經好夠 啦，好足夠。所以呢個就變咗好似真係家長們一個即係競爭嘅心態。再者係咩咧？一個惡性循環。因為你嗱，我當你個小朋友啦，去咗人哋十次生日會， 我點都 做咗十次人情，跟住嗰啲家長就會覺得嚇，咁今次機會嚟啦，飛雲，我咪唔搞啊嘛咁樣。咁跟住就即係好似循環不息咁樣啦，呢一個情況。咁所以都 此風不可長啊。 係啊。都幾多人批評，即係網上流傳咗之後，就好多網民批評啦。咁亦都有一啲老師咧，即係學校嘅老師都會話：喂，咁其實又唔使搞到即係咁大件事嘅。其實 老師係咪都要去啊？呢個？ 我唔知道老師去唔去啊？ 老師去 份量都唔夠俾啊！一級有咁多個學生， 點解咧？老師可能去咗之後唔使俾喎。 嚇，唔會啊嘛？ 唔知啊， 我驚佢被家長投訴喎之後。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留低我，剪影迷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会发苦我，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相聚，有一天再相聚。在你也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我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 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在那边相见。 早晨时间7:52啊，听紧有 Tonic 嘅离山醉。早晨，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两位，嗱，问下你哋先，你哋有冇试过咧发展一啲异地恋情咧？ 冇、嗯、啊！ 呢个一个梦想， 系啊， 当然， 但系梦想唔会经常出现。有啲人咧就会发生得多啲，有啲好似我咁样， 嗯，都系继续一个梦想， 继续一个梦想。 点解佢系一个梦想咧？ 啊，因为梦想开始变成幻想啦嘛。 哦， 但系问你点解要咁嘅幻想啊？ 你知啊，异地恋、 啊，异地恋 ，so romantic。 但系异地恋咧，我唔得就，我觉得好似会成日见唔到咁样啊。 咁咩叫异地恋？异地恋就见唔到啊嘛。 咁睇下你边两个异地嘅啫，即系譬如 即系你唔会系黄大仙同长沙环噶。 系咁，你香港同台湾都近啲嘛？有啲真系好远，即系有埋时差嗰啲咧。 可能有啲人咁开心咧，哇唔使成日见喎。 你真系好有幻想嘅啫。 我都喺度谂紧啊，如果向往即系异地恋嘅人咧，应该都系谂住啊，唔使成日见啦，又唔使俾佢管住啦，又唔使俾佢看住啦，应该有呢啲咁嘅谂法嘅， 即系等于当年啊，而家都可能有嘅、 嗯， 叫做笔友啊嘛， 哦、 即系永远都见唔到，永远见唔到。咁但系当有一次咧，通讯十年之后，不如我哋见个面啦，咁样你就可能会失望啊。 嗯，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添啊 ，P 图 P 到咁样嘅时候， 以前都冇咁夸张，以前嗰张都系晒出嚟啫，而家嗰张系执出嚟噶嘛，都唔知系咪自己张相啦已经吓咁啊。嗱、嗯，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有一间公司咧喺几年前，大概5年前左右啦、嗯，其实系英国有一间公司咧，就喺新加坡嗰度咧就发展咗一啲嘅科技啦，就系咧叫做接吻神器。嗱、 嗯， 呢、這、一个科技咧喺5年前嘅时候咧，专系咧俾啲异地恋嘅人去使用嘅。嗱，点解咁讲咧？嗱，首先介绍一下呢个神器嘅用处先。嗱，佢5年前嘅版本啊，讲紧就系、是、嗱，何谓接吻神器咧？大家都知道，即系 long 啲啦，叫做啊长线嘅恋人啦、嗯，一个可能喺东，一个可能喺西咁样啦。就算见到面、倾到偈、写到信，咁但系咧你就冇嗰个嘅接吻嘅机会嘛。咁、 嗯、 当然有啲人我都见过会锡个电话啦，又、嗯、或者系隔空即系视像嘅时候，啜啜啜咁样 啦。所以之前有个调查报告出咗啊，你个电话屏幕是多菌多个厕所板的嘛，成日都说多个厕所板的嘛，你即等于同锡个厕所板冇分别。 咁个报告系叫人唔好锡，定系因为话佢锡完所以好多菌？ 哦，咁咪冇调查呢一个。 我谂叫人唔好锡啦，系嘛？咁污糟，污糟个厕所板。 系啊， 咪但系你咁样都肯锡咧，你真系好挂住佢啦，好想表达啦。 多谢你嘅定义 啊， 即系以后如果你肯锡个厕所板，你爱我啦。 系系系，唔系，但系佢可以消毒噶嘛？系咯，荧幕 系啦，大家都系消毒咗先做呢样嘢啦吓。咁而发明咗呢一个所谓嘅接吻神器系点？用咧，佢原来咧就系可以透过佢咧，就系将呢一个嘅接吻嘅声音啦，同埋嗰个嘅少少嘅接吻嘅触感咧，就系传送去俾另外一边厢嘅嗰个伴侣。 咪先，咪如果系声音都明啊，即系 触感系 一声， 啜一声系咯。 咁系点样可以传达到？ 但佢叫做系好似咧有少少嘅体温啊，同埋嗰个触感。我谂系我其实我都解释唔到点解。 摆 喺边 度？摆个嘴，黐喺个嘴度。 嗱，佢首先好似个对讲机咁嘅样嘅本身，咁、然后咧佢就即系锡落个对讲机嗰个位嗰度啦。咁然后咧对方又系塞个嘴落去对讲机个位度，咁、你就感受到。嗱好啦，咁事隔咗5年咧，呢一样嘢咧已经研究成为一个咧更加成熟嘅科技啦。咁、到底呢样嘢点应用咧？佢原来咧而家就系结合咗一个嘅接吻神器，再加埋一个手机程式去运作嘅、 即系拣唔同嘅人都得。 佢唔系，佢个原意唔系咁 嘅程式。 跟住佢问你点解噶？我试到得先至揾你嘛。咁 呢个叫接吻练习所系咪？唔系嗱，佢唔系咁样嘅，佢都系俾情侣用嘅。即系嗱，不过咧，而家因为疫情期间咧，大家都有冇发现咧，系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的确系少咗好多咧。嗰啲火车喺条柱侧边挨埋啊，然之后啜啜啜嗰啲情况咧， 啜唔到啦，戴晒口罩咯， 系啦，即系好耐冇见过呢样嘢。因为我以前咧成日搭火车噶嘛。即係無論係翻工翻學，都係成日搭火車，基本上一日起碼見到兩個，即係最少見到兩個。 呢啲人真係好似你咁樣。 點啊？ 有你又話覺得，哎呀，真係唔好啦，該灰啦。冇咧就話，哎呀，冇耐冇見。 冇曬嘅咁啊！ 喂，我唔係慨嘆佢嘅消失，我係慨嘆疫情嘅發生咋。我冇慨嘆佢消失，我覺得都幾好，係時候建立翻一個習慣，有啲嘢喺屋企先做啦。咁啊，嗱，咁講翻呢個接吻神興咧，原來佢係連接咗一個嘅手機嗰啲 app 啊。咁呢個 app 咧就除咗話可以将嗰个接吻嘅温度啦、触感啦，即系你嘅大细力啦，即系其实你谂下手机嘅 touch mon 一样啫嘛，你个屏幕都可以接触到你个手指嘅轻力或者系大力咁样啦。咁再加埋声音，再加多一样嘢就系视像啦。因为手机系有个镜头噶嘛，咁佢而家咧就个形状好搞笑嘅，佢就好似一个咧少少嘅烟斗咁嘅形状。咁你知烟斗咧就有个出口嘅圆形窿噶嘛？咁、那、嗰个位咧就俾你摆个嘴落去嘅，咁、然后咧系啦，个烟斗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尖尖嗰边咧，佢就俾你晾住个电话嘅，咁、你就可以咧接驳咗呢一个嘅接吻程式咧，咁你就可以开着个镜头，然后咧就同你两个听到好迷茫，然后就同你对方即系、就是、你想接吻嗰个人咧，本身你要同佢 connect 咗先啦，即系应该系识嘅，我相信吓，即系譬如我当男女朋友咁嘅关系啦，咁、你就可以咧透过呢一个烟斗个窿咧，就去传送你嗰个吻，咁对方咧只要。都是有同一个接吻神器加埋嗰个程式同埋部电话呢就可以视像睇住你石落去然后再感受到你嘅温度啦力度啦同埋你即係石落去嗰个声音。 咁嗰啲程式呢、就可以玩 group chat 㗎嘛。啊、你有冇同一时间搭几个人出嚟咁一起玩。 但你全部人都要有个烟斗囉就係 啦。你都有个烟斗仔咁样囉。 但好烦啊我听落呢。 我哋覺得好污糟 啦， 嗱，你覺得污糟咧，因為你會覺得可能嗰樣嘢會循環用啦。 唔係因為你要錫落個煙斗度嘛，咁即係其實你係同個煙斗接吻啦。係 啊， 咁樣有好多口水啊。 咁 就 係你自己嘅啫。 哇！你諗到 污糟㗎，污糟㗎都。 你冇話法啦。咁你平時錫嘅時候啊，會唔會叫你每一次都抹嘴先？唔抹嘴唔錫咁樣啊？ 係有啲潔癖嘅人真係唔得㗎。 我每一次都要抹一次。 唔係啊，係唔接吻咯。你有冇聽過㗎？ 分手啊！ 係 啊。好似好兒戲咁樣， 係啊， 很多人唔好咁樣， 唔係即係一律感情問題都建議分手，我哋所謂 唔係，我哋建議溝通咗先嘅，溝通唔到分手啦，都係咁樣。嗱，不過講翻呢一個咁樣嘅科技啦，即係你哋話嫌麻煩啦，但係對於好多情侶嚟講咧，即係如果咁耐都冇得錫錫咧，好守規矩或者係真係 long 啲嘅話咧，都不失為係一個溝通嘅用途嚟嘅，咁咪唔使分手咯， 都係情趣嘅一種嚟嘅。 等嘅數目。报道话，预料约翰逊会在峰会上公布。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结束，标杉调查显示，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36%支持，抛离得到大约22%支持的另类选择党。今次是9月全国大选前最后一场地方选举，选前有民调指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同基民盟的支持度相若，其中一项民调更加预测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可以胜出。有分析认为基民盟赢出萨安州，令到带领基民盟出战九月大选的党魁拉舍特所承受的压力稍为减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5点，升213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7，英镑10.988，瑞士法郎8.628，澳元6.006，加元6.423，新西兰元5.591，欧元9.4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47美元，卖出1,890.1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嘅快线，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泥围对出噶。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桥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美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喇沙利道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日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都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来自澳洲的一位音乐创作人，这一首作品其实之前已经就推出过了，不过今次有一个重新混音的版本成为流行榜的宠儿。 Must Wolf MCAT Universe All Set Class 나머지는 Tooniverse Two of Us 그정도로만족못해 The Carnival of Diligent 맞지뭐내가네예비아쉬워나쳐줘도지운을떠 How low can you go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Yeah.Rain boys, let's go. 벌레들치워다세스코현실판 playboy 마스카느끼내랩탑 Pasco 먼지가쌓인내 passport, huh? 하지만내집은주어 Alaska 우리집관리비니오빠월급돈버는속도가잘하면이게 난今次这个 remix 版本呢包括有 Loopy 啦 Owen and Bloom remix 啊，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汪洋中的太空人啊 Astronaut in the Ocean Must Mov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神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神光第一线，神光财经第一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 啊，不如今日就由美国咧六月份嘅非农职位增加开始讲起啊。 好啊， 因为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公布嘅六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就增加咗55.9万名嘅新增职位嘅。咁呢个数字咧就较四月份咧就明显要好嘅。咁但系四月份咧我哋见到咧都上调到去咧系27.8万，咁之前系26.6万嘅啫。咁即系换言之咩咧？而家咧距离咧去年二月份咧美国未爆发疫情前咧，美国仍然咧系失去讲紧咧系760万份嘅职位嘅。咁如果以而家嘅55.9万嘅新增职位每个月嘅增长嚟讲嘅话咧，你除一除条数咧，即系话咧起码都要13.5个月咧先能够真系完全弥补翻晒咧而家嘅失去嘅，即系由疫情到而家失去嘅760万份工作噶。咁我哋记得咧，联储局咧就曾经就承诺过嘅，就话咧如果联储局要联储局加息嘅话咧，其中一个准则咧就系必须咧要所有因为疫情而失去嘅职位咧要弥补翻晒。咁所以咧就按上述嘅计算嚟讲嘅话咧，美国最快可能加息嘅日子咧都去到明年嘅下半年噶。咁但系当然啦，劳工市场咧即系其中一个准则嚟嘅啫。咁而家咧拜登政府咧又准备推一个6万亿美元嘅财赤嘅预算案啦。咁如果全数真系被国会通过嘅话咧，咁即系话咧联储局咧日后咧就难于加息啦。否则嚟讲嘅话咧，美国政府咧喺还息啊，我相信咧都会倍感吃力噶。咁喺个就业报告里边嚟讲，另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是、我哋见到五月份嘅每小时嘅工资咧，就按年咧就增长咧系2%，工资一增长咗2%咧，就好难减翻落去噶。咁我哋记得咧，四月份咧呢一个数字咧个工资增长咧按年比咧都系讲紧0.4% 嘅增长嘅啫。咁去到五月份突然间系增长系2%，咁相信咧工资增长咧将会咧成为咧日后咧系推升嗰个美国通胀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咁通胀当然要关心啦，另一方面咧就要睇埋咧连续跟踪咗咧2-3个礼拜啊，同温生一路讲嘅就系呢个 G7 嘅集团峰会，系咪啊？ 冇错啦，嗱呢个 G7 集团峰会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咧佢嗰个达成咗咧系最低环球最低嘅企业税率15%，咁呢个咧已经系达成咗啦。咁啊，当然咧签署咧就等埋咧就嚟紧嘅星期五啦，即系11号啦，就会系举行嘅 G7 嘅峰会领袖。嗱，啱过去嘅周末咧系财商领袖财商嘅会议，咁而家嚟紧嘅星期五咧就系呢一个嘅领袖嘅会议。咁喺领袖会议嚟讲嘅话咧，就相信佢哋喺当日咧就应该会签署咧呢一个即系最低环球最低嘅税率15%咧成为方案噶啦。咁啊，如果呢一个方案一旦落实嘅话咧，相信咧影响最大嘅将会系啲 G7 里边嘅一啲跨国嘅企业，尤其是嗰啲美国嘅科技嘅巨头。咁日后咧佢哋咧就好难揾一啲低税率嘅地方咧去做佢嘅账户啦。咁呢个咧会系令到佢哋可能会日后要俾多啲税啦，可能会影响埋佢哋个股价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咁而过咗 G7 之后嚟讲嘅话咧，下一步咧就相信咧 G7 咧就想将呢一个全球对最低嘅税率嘅概念咧就推到去 G20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睇住啦，咁呢一样嘢咧，会日后咧一步一步咁样扩大嘅。 今个礼拜咧，仲要睇实咧两间央行议息，系咪啊？ 冇错，今个星期咧要留意嘅因素都唔少噶。咁啊，首先嚟讲嘅话咧，有两间央行会议息啦，分别咧就系星期三嘅加央行咧，同埋星期四嘅欧央行嘅。咁啊，两间央行都有佢哋值得留意嘅地方噶。咁啊，而家市场股咧就话加央行咧就快则喺七月份啦，慢则咧十月份咧就会进一步咧就减少佢嘅买债规模。咁我哋记得咧，加央行咧喺4月份咧已经系缩减咗佢嘅买债规模噶啦，咁而家市场讲法咧就话可能因为佢嘅经济太嘅炽热啦，咁可能去到7月份又会做嘢噶啦，咁啊所以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就睇下加央行咧，如果真系要7月份咁快做嘢，即系下个月嘅话咧，咁今个月理论上咧佢就应该会俾一啲启示市场嘅，咁所以我哋即管听下加央行会有咩讲啦。咁啊至于星期四嘅欧央行嘅议息会咧就更加重要啦，因为而家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加央行咧已经系减少佢嘅买债规模啦。英伦银行咧亦都减少咗佢嘅买债规模啦，而新西兰央行咧亦都咧即系已经系讲咗明年嘅加息嘅日期啦，讲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如果欧央行咧都去倾向收紧嘅话咧，咁就会令到咧就全球就会倾向即系、就是、会倾向收紧，只系得美国系继续宽松。咁到期时咧对美元嘅汇价相当不利噶。咁所以我哋今个星期四咧，我哋要睇实咧欧央行睇下佢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动作。咁其实咧喺上个月底嚟讲过咧，就欧央行咧就公开咗佢嘅五月 月份嘅议息会议记录。喺当中嚟讲，其实欧央行已经讲咗，就喺四月份咧，当其时咧，应该话五月初咧个议息会咧，当其时咧佢哋系讲过咧系咪真系要收紧嘅。咁但系当其时咧就冇答案，咁就咧留待咧今个星期咧会再倾，咁然后去落实。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就睇下欧央行会落实啲乜嘢嘢啦。 除咗睇议息会议之外咧，仲要睇埋咧经济数字嘅公布，系咪啊，温生？ 是啊，嗱，今个星期经济数字嚟讲过咧，都唔少嘅。咁啊，重点咧，我相信会喺星期四啦，因为星期四咧，美国将会公布五月份嘅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咁我哋记得咧，美国四月份呢一个数字咧，按年底咧嚟讲嘅话咧，就系 4.2% 嘅。咁啊，4.2% 系远高过联储局所定下嘅2% 嘅通胀目标噶啦。咁而家市场估咧，美国五月份嘅通胀咧，有机会咧迈向系 4.7% 嘅。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就我睇下联储局点样仲。去说服市场咧，就话美国嘅通胀只系一啲短暂性质啦。咁啊，仲有下个星期咧，联储局咧亦都会议息嘅。咁啊，所以嚟讲嘅话咧，我哋要关心咧，就话通胀嘅数字会有几大啦，从而咧影响下个星期咧联储局嘅议息会，睇佢有咩讲。咁同埋更加重要嘅咧，就话如果真系个通胀真系失控嘅话咧，亦都唔排除咧喺今年嘅八月嘅联储局嘅 Jackson Hole 嘅全球央行年会上咧，唔排除联储局咧系有机会咧系宣布缩减佢嘅买债规模，咁所以咧就通胀数字系好值得我哋关注。 除咗通胀数字咧，今个星期啊，其他国家咧仲会陆续公布一啲贸易数字。 冇错，系啦。咁啊，首先咧，贸易数字嚟讲，我咧今日咧就中国咧就将会公布佢哋嘅即系五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啦，同埋贸易嘅数字啦。咁美国咧喺今个星期咧亦都会公布啦，同埋英国咧亦都喺星期五咧就公布佢哋嘅贸易嘅数字。咁啊，当中咧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今日嘅中国五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啦。因为咧，中国假如佢嘅出口继续系强劲嘅话咧，我相信人行咧系会有更加大嘅信心咧，系容许咧个人民币咧会有更多嘅上升嘅空间，去容许个人民币嘅上升去压抑嗰个入口嘅通胀。咁所以咧就今日个中国嘅出口数字值得我哋关注嘅。 咁最后咧，温生都好关心美金嘅前景啦，个走势系点？因为见到美汇指数咧都相对弱少少喎，近排咁关唔关近排有一啲征收企业税事啊，而头先再加埋通胀啊，以至其他喺美国方面嘅经济复苏嘅情况啊，有啲乜嘢嘅预测或者有啲咩分析咧？温生交俾你多讲少少啦。 好啦，咁啊睇翻咧，就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我觉得最值得留意咧就系美国总统嘅拜登咧就为咗要得到共和党支持佢嘅基建方案啦，咁咧就话佢又话吓，佢话愿意咧就放弃咧就系增加个企业税，即系美国企业税而家就21% 嘅，咁佢就话咧要增加美国企业税由21去到28%，咁咧就系攞啲钱咧就爱嚟搞呢个基建嘅咁样样，咁但系而家佢就话我唔会咁样做啦，因为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咧，我相信咧佢嗰个方案咧就好难过到呢个国会嘅，咁所以佢而家话咧就唔会增加个企业税，咁如果唔增加企业税啲钱又边度嚟咧？咁佢个讲法咧就话。因为全球咧征呢个最低嘅15% 嘅企业税嘅关系啊，咁所以如果当呢一样嘢一执行咧，佢估计吓就美国咧个财政咧就将会有额外咧就大约系讲紧1500亿美元嘅收益嘅，咁另外咧就透过咧就呢一个嘅税局咧就加强执法啦，去追翻啲美国企业税啦，咁相信咧呢方面咧又可以为库房咧就进账咧多8000亿美元嘅，咁8000亿加1500亿加埋咧都接近10000亿美元啦，咁最用呢10000亿嚟讲过咧，就爱嚟咧就做基建，咁就希望咧就国会就批准咁样样。咁我咧其实咧就好质疑嘅。嗱，如果你话喺嗰个全球增企业税系咪真系可以为美国库房带嚟1500亿咧？咁呢个冇人计得到，冇人知啦，因为冇人睇试过啊嘛，系咪先？即系过去都未有呢一样嘢。咁但系如果你话净系加强嘅執法去追返啲税收就可以追到成8000亿美元返嚟嘅话呢，咁我觉得如果咁容易做啊，历届美国政府早就做咗啦，使你等到今日去做，咁所以呢我就好质疑係咪真係可以追到个8000亿美元个即係额外税收返嚟，咁如果假如係追唔到嘅，咁但係又去推行呢一个嘅基建方案嘅，咁即係话基建方案最终嘅埋单呢，可能呢又係要靠美国政府呢去发债啊融资 資啊等等。咁到期時咧，又可能要聯儲局啊要多買啲債啊。咁呢方面咧會加強加大咗咧美國嘅債務啦，亦都可能咧會令到聯儲局咧會印多啲銀紙啦。咁呢兩方面嚟講嘅話咧，對長遠嘅美元咧都係不利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拜登政府會點樣通過呢一個嘅基建方案，用乜嘢方法去做？呢個咧係會對日後嘅美元嘅走勢咧係會有啟示作用嘅。 完全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要隔個禮拜啊先再同温生傾偈，因為下個禮拜咧遊一遊龍舟水先嚇。好啊，唔該曬温生，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时今日一蚊可以做啲乜呢？小白同埋芭比， 睇下边间茶楼有一蚊鸡送咯， 买鲍鱼 可以买鲍鱼， 但系未有群展会， 我邮票都买唔到一蚊， 系啊，哦，你寄唔到信啫嘛，有一蚊邮票买， 系啊， 唔系偶尔超级市场加一蚊多多支啤酒嘅， 嗯， 偶尔会有呢啲优惠， 靠呢啲啊。 头先小白讲得啱啊，有啲酒楼又再推出呢个一蚊一只， 真系啊， 系啊， 有冇龙虾啊？ 你开口中啊， 好嘢， 通常呢啲套路啊嘛，茶楼 一蚊鸡懒 Q 咁样， 我帮你睇 一蚊鸡。 一蚊鸡，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啊！ 你话鸡贵 过？你咁啊？我哋唔好表演，我哋表演，俾阿星表演。 系啊， 咁有趣嘅金口令啊！嗰啲双层巨无霸嗰啲啊，全部叫佢噏一次，跟住叫 Barbie 去 执一次， 矫正佢。系啊， 咁我就今晚都走唔到啦。 咩？今晚我啱想嘅话，去到2022啦。 好，讲翻只鸡先。喂，你哋有冇去不同的酒楼，我记得不是只有一两间酒楼有的，其他酒楼都有这些一蚊鸡啊一蚊优惠。有没有吃过呢？你 有， 我都有。 有， 我都有。 是。 怎会不叫啊？ 不是咯。 一蚊。 这个消费者真 的。怎么扯食 他呢？怎么都对不住自己啦。 好啦，问题就是那个那只一蚊的鸡，你们吃完之后心里边有没有戚戚然啊，如果不是一蚊会不会好吃一点？ 有啊。 点解啊？ 你觉得个味道一样？ 我觉得都系嗰只鸡咯，都系咁整噶啦。 你哋错啦！ 我请阿袁文琪唱，点解 中哥讲得好啱啊？ 点解咧？ 会唔会系一蚊嗰啲咧？俾啲鞋啲嘅你先， 唔会啦，佢都 系 咁样整啫嘛。 等我去帮大家道出个原因。中哥嘅伟论系完全正确嘅， 点解咧？ 佢再补充多少少。 好， 因为佢依家最新一轮咧，呢间酒楼推嘅一蚊一只鸡咧。佢炸雞嚟嘅，佢炸雞咧， 即係炸子雞啊？ 唔係啊，佢直情原隻相，佢俾個攬你，跟住咧，你哋就攞啲手套啦，搣搣搣搣搣嚟食咯。其實同咧食上教雞咧係冇兩樣啊！你試想像一隻上教雞， 原 隻 相俾你， 係咯，原隻相俾你，跟住你再搣嚟食， 好難搣喎。 但係原隻炸都古怪喎，係嘛？即係平時你食嗰啲上教雞咧，佢都係即係雞腿啊、雞翼咁樣攞去炸啫。 喂，同埋我食乳鴿都開四啊！係 啊，你講得冇錯啊！ 唔係，但係乳鴿都原隻炸噶嘛？ 係原隻炸，但係佢開四俾 我 上啊嘛！ 但係我幻想成隻雞落去咁樣， 佢真係成隻雞 即係染粉咁炸。 連報章咧嗰個影法咧都冇啊！即係都冇問題嘅，因為佢係完全合乎商品說明條例。因為我嗰日咧諗住排隊入去啦，咁啊同屋企人食啦。總之咧兩個人叫一隻，四個人叫兩隻咁樣啦，如此類推啦。 兩個人叫一隻， 有限啊！我食過嗰陣時咧係冇限㗎，咁犀利，好勁啊！ 你就傻啦， 係咯？ 咁 最後食咗幾多？ 咁我咩都唔叫，唔該十隻 咯，我攞廿蚊咪食到我反肚。 阿耀提一蚊一隻雞，崔健同入去食，無限叫，究竟崔健同可以食到几多只鸡咧？ 我想睇喎呢个。 唔系，咁但系我都冇个厚面皮嘅，咁即系你去到叫一只鸡嚟食啦，咁你都会叫其他餸，唔系，同埋你营养要均衡，系啦，正所谓你都会叫啲菜啊咁样啦。但我真系有见过隔篱台咧，系净系叫鸡。 但系 叫鸡食， 叫鸡食，然后再叫多一个伯伯。 小心啊！ 系啊，你嗰台系咪全部男人嚟噶？唔系啊嘛， 好 惊有男有女嘅， 系有男有女嘅，系 特别敏感啲咯，好多呢啲字眼。 虽然冇咗敏感时刻， 系啊， 但系我哋做人都要敏感。 我知道，知道，知道 ，sensitive。 喂，不过话时话正话 O 讲，我唔明点解大家咁大嘅好奇或者咁大嘅疑惑咧？ 咩 啊？成只相啊，成只相。其实好过瘾嘅、哦， 好啦，我定位先一阵就 愿闻其详、啊，钟哥。 但系过瘾在边度咧？ 我分享一个个人经历嘅啫，少少时间。 好， 咁话说咧，以前我细个睇好多古装片，即系电视台啲古装片咧，每逢咧有嗰啲侠士啊、英雄啊，喺嗰啲荒野过嗰啲过一夜、过一晚嘅时候咧， 破庙啊， 我知生个火， 生个火，然之后做乜嘢啊？ 攞支树枝夹住啲嗰啲荒山野岭捉到个动物， 系啦，烤鸡，咁你见佢哋咧，即系，诶，烧完啦，掹出嚟嘅时候扯开咧，好正噶嘛，我细路仔嘅时候，我深深印喺脑里边，跟住咧。屋企又唔會俾你咁食噶嘛，一定係碎上嘅。好啦，咁跟住到我大個開始叫做啊，揾到第一個人工嘅時候咧，於是乎咧，我就當日就係嗰只啊，嗰間鋪頭嗰只雞，我就買一隻，然之後咧翻屋企戴住對手套就咁樣似嚟食，我要感受一下由細到大嗰種嘅感情懷， 即係紅七公咁樣， 就係啦， 好啦，紅七公食埋五公啊， 幫主啊， 我再講多另一個秘密俾你聽，都未算，到我再大嗰啲，可以個薪水叫做加咗少幾蚊嘅時候咧，我有一次自己買咗一隻燒鵝，佢話我話唔使碎上， 唔使斬啦， 同我知，我翻屋企。就咁样煮嚟食， 正喎， 好开心噶， 正喎。 原来识食系咁 食， 系咯。 我仲要嗰次食烧鹅嗰次咧，我连手套都唔戴啊，即系食到只手油淋淋咁样，另外一番情怀。 但系冇用嘅，其实你戴咗手套咧，都系油淋， 都系油淋淋噶。 我唔知系咩物理学嘅现象令到，系咪啲油嘅密度咧系会穿过只手套？ 啲油嘅粒子太细啊！ 每一次咧，佢俾手套咧，你都系要洗手，所以我而家咧，其实个人。都幾環保，去親呢啲叫做食炸雞嘅地方啊，或者用手食嘢 有得洗手， 我就唔用手套，用酒精搓手液整咗一輪之後，跟住食完之後就真係好似僆仔咁 再洗手， 因為你橫掂都要再洗手啊，你嗰啲膠手套根本就唔掂啦，咁冇唔掂唔好用咯，就係咁樣又唔環保咁樣， 佢又冇理由俾對洗碗手套你食， 係 啊，好彩而家好多嗰啲炸雞鋪頭都有個升盤俾大家洗 手， 好好多一啲咯。喂，呢個咧即係可以同阿鐘哥去試試佢， 因為原隻好啱佢口味， 原隻咧最正咧係將一條雞頸旋轉咁樣扭落， 又冇咁樣，佢都活生生， 都係食嚟嘅。 唔係，但你食嘅時候真係要咁樣。 唔係，但係味道如何先？頭先你哋就話點解一蚊你又覺得冇咁好食咧？ 好唔好食？ 纯粹多咗步骤啫。 係咯，多咗步骤咯，同埋好油咯。唔緊要，我哋一齊去試下咧。 好啊。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七日是一年的第15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07日。1984年六月七号，由铜锣湾至太古城的东区走廊首期路段举行开幕仪式。东区走廊是香港四号干线的快速公路路段，主要是取代车流饱和的英皇道、筲箕湾道及柴湾道，成为连接东区及香港岛中心地带的主要通道。早于1968年开始计划，分别在1984年6月8号、1985年7月26号、1989年10月12号分阶段通车。2000年5月，在鲗鱼涌及太古城一段东区走廊进行改善工程，舒缓往来东区海底隧道的交通。六月七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走在潮流尖端，拥有梦想家的特质，能够精准找住其他人的想法，天生具有丰富的眼神和肢体语言，讨厌自以为是壮空作势的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估算到其他人在生活上遇到的难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日益发展嘅道路网络仍然未能够满足我哋嘅需求， 是发展速度太慢，还是系需求太多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更新回港易计划下的风险地区名单，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和茂名市多个区，以及安徽省六安市一个区被列作中或高风险地区。在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名单上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以按回港易计划或豁免强制检疫，而要接受14日家居检疫。被列入风险地区名单的包括广州荔湾、海珠、越秀、番禺和南沙五个区，深圳龙岗和盐田部分地区，以及佛山、禅城和南海区亦都在名单之上。内地高考今日起开考，全国1078万考生到市场应考。今日开考的是语文和数学，听日是文科或理科综合以及外语，部分科目安排在星期三四进行。在北京海淀区，所有试卷经由押运车辆清晨由考试中心运往考场，每架车上都有民警全程押运，确保试卷绝对安全。据报每架押运车都装上定位系统，车辆的行驶动态即时显示在考试中心。另外，当局亦都做好防疫安排，所有前线考务工作人员都接种疫苗。考试期间将严格落实入场体温排查、考场消毒通风等防疫措施。近期受变种新冠病毒影响的英国，确诊数字有回升的趋势，单日新增5341宗确诊，较一星期前增加68%，再多4名患者死亡。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英格兰地区的防疫限制措施能否如期在今个月21日全面解除，目前是言之尚早，如果有必要，政府对推迟放宽持开放态度，当局会密切留意数据。夏国贤说，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Delta 传染力较首先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 Alpha 高大约是四成，明显是更难对付，令到解除封锁的决定更具挑战性。但他说，虽然新感染人数略为上升，入院人数基本持平，医院大部分患者似乎是未接种疫苗的人，只有极少数患者已经完成接种，打了两针的确诊病人病情似乎亦都较轻，意味疫苗正发挥作用。英国哈利王子的妻子梅根诞下第二胎，是一名女婴。哈利和梅根发表声明，指梅根上星期五早上在加州一间医院诞下重7磅11盎司的女婴。母女平安，在女儿的全名当中， Lilibet 是曾祖母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昵称，而戴安娜就是纪念已故祖母戴安娜王妃。白金汉宫表示，女王、哈利的父亲王储查理斯、哈利的哥哥威廉王子和夫人凯特，以至是其他皇室成员都对消息感到高兴。哈利和梅根2018年5月结婚，梅根一年之后诞下儿子雅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8，日元109.55，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8，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1.11美元，卖出1891.62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咧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红天路，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后面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天路，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排到李景湾；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另一边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柯达大厦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路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因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讲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天路，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车多。重复一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应该是元朗公路先啱，出翻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红天路啦，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妈，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阿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派对游戏。以前细个如果放假，尤其是系长周末，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活动就系约埋三五知己上其中一位同学屋企玩，而嗰位同学大多数屋企都系好好玩，好多嘢噶。尤其是如果系佢有最新型嘅游戏机同埋最新款嘅游戏咧，佢必定就系最受欢迎嗰一位啦。唔玩游戏机，仲有好多其他嘅选择嘅。由细到大，我哋都会发现有一啲嘅 party game 啦，或者一啲派对游戏系极度受欢迎嘅，兴咗几十年。无论你系乜嘢年纪玩，无论你系小朋友或者系大人，都一定可以玩得好投入噶。呢啲嘅派对游戏咧，主要就分两种，一啲系比较动态同埋静态啦。动态嘅游戏，其中一个嘅表表者一定就系扭扭乐啦。喺地下铺一块毡，毡上面有唔同颜色嘅圆圈，然后转一转块板上面嗰啲针，就决定你只手应该摆喺边一格。如是者夹埋几个朋友一齐玩，场面都几壮观噶。另外静态嘅游戏选择更加多，除咗话由啤牌衍生出嚟唔同种类嘅游戏，亦都系有卡牌游戏 Uno 啦。如果你再想花多啲时间去玩一个好漫长嘅游戏嘅话，当然大富翁绝对就系不二之选啦。市面上你见到嘅大富翁游戏咧，而家已经系可以话五花八门啊，有唔同嘅主题，譬如话有电影主题啦、漫画主题、卡通主题，甚至乎有世界地图，香港嘅版本亦都有嘅。总之一定会揾到一个啱你口味嘅版本。不过好多时玩呢啲游戏都好花时间嘅。如果你身边系揾到一班嘅铁脚，系可以耐唔使同你聚一聚玩一下呢啲游戏嘅话，其实都系一种幸福嚟噶。因为好多时玩呢啲游戏，一玩就可能会玩一个通宵噶。 譬如梁学熙一嚟就提到嗰个大富翁咧。我个人嚟讲，我就麻麻地嘅。 我好中意噶， 我唔中意。 我都麻麻地。 系啊， 我觉得有啲闷啊，玩玩下嘅时候，一开头系啦，一开头好似几开心嘅，但系后屘咧，即系好似唉，兜完个圈又兜完个圈，兜完个圈兜完未啊咁样咯。 咩？嗰个目的就系你要成为最有钱嗰、那个，或者你睇人哋破产啊嘛。 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佢太过现实啦。即系咧，你玩游戏。我都要离不开成个残酷的社会啊！个残酷的社会个现象系咩呢？就系、 是、 当你要发达嘅时候咧，就要建筑喺人哋破产上边啊嘛。 哦，系。 咁我现实世界已经系咁样啦、嗯。我玩游戏都仲要睇到人哋破产，即系好阴公啊！ 好难调节心态。即系如果你游戏都输，你又会觉得游戏同埋现实我都输。好啦，到游戏你赢，你亦都好唏嘘，因为只系喺游戏里边你得到一啲楼，但系你现实里面你都系冇。 你以为条街系你噶？唔系你噶？你以为你真系起咗几间屋啊？你冇、啊。 游戏嚟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好难调节心态呢个游戏真系。 吓、啊，咁你只可以猜包剪揼嘅啫。 嗯。 咁唔系，你头先讲嗰啲扭扭乐咪可以咯，即系强身健体咁样咯。 哦，系啊，但系我发觉咧，即系人年纪越大咧、嗯，即系身边嗰啲朋友，即系你譬如话啊约埋食饭啊嗰啲咧，可能好多时跟住就啊就咁样啊摸住个酒杯底倾下偈啊，跟住咧咁就一个夜晚噶咯、 嗯， 即系就冇咗嗰种玩乐嗰种嘅感觉喺度咯，多多少少。 诶，佢哋有第二啲乐趣噶啦，譬如话去 party 或者玩咧，咁我嗰个年代睇嘅就未直头未有嗰啲咩大富翁啊或者嗰啲扭扭乐添啊， 嗯， 最记得系乜嘢咧？两样嘢，第一样咧。就是戴喺个头嗰顶圆咕碌嗰顶懒系 Q 嗰个，好似雪糕筒粒落个头顶帽。 尖顶嗰生日 Happy Birthday 嗰啲啊， 就系嗰顶帽啦。因为嗰顶帽必定入到去，唔知点解咧，个个都要戴住噶嘛。即系一条橡筋，一条橡筋通常咧就好紧嘅，即系箍到个下巴咧有条痕喺度嗰啲， 红晒 嘅，好幼噶嘛嗰条橡筋。 系啊，如果唔系咧就一定系松嘅，跟住咧顶帽永远戴唔到嘅。好啦，咁佢另一样咧就系嗰、那个记唔记得？好似一只蚊咁样摆个口度一吹咧。伸直咧，嗰、那个就见得最多，因为嗰个咧通常我哋搞人嘅、 嗯， 即系企喺隔篱咧吹嘅就撩你耳仔啊，笃你只眼啊。 哇！呢啲圣诞 party 好多喎，多数入场啊，或者你出街食嗰啲圣诞餐咧，细个佢都会有一份呢啲俾你。 系、嗯、啊系啊系啊，即系好无聊啊，但系你又会玩嗰啲。 好气氛嘅，不过呢啲就 系、是嗯。但系当你而家望翻转头咧，我怀疑而家啲小朋友系咪都唔用嗰啲噶啦？ 我唔敢肯定，因为我太多年冇去过呢啲所谓嘅派对啦。咁、 嗯、 但係另一样呢，我就麻麻地鼓吹嘅就係、是、电子游戏。 因為電子遊戲通常玩嘅人數量係真係偏少嘅。 嗯， 通常一個自己打啦，激騎量兩個，激騎量去到盡咧四個。 系， 咁跟住不如打麻雀，我就有啲四個人 打。我正想話咁攻打四方城咧，你又鼓唔鼓勵咧？嗱，呢個另計係咪？ 唔係你攻打四方城就唔應該喺 party 嘅時候玩啦。你個專登要去做呢件事，就唔應該係借一個 party 去做呢件事啊嘛。 唔係都得，如果你係以四嘅倍數嘅朋友去咪得咯。 嗯， 咁你即係 開兩台啊？ 係啦，你起碼 跟住我就可以揾你噶咯。 其實即興又真係幾開心噶，諗起我都開心。 係啊，嗱，因為咧玩呢啲 咁 嚟 打到， 咦？夠數啊！你哋咁，但係你玩呢啲嘅派對遊戲，其實就係某程度上，除咗話頭先睇到呢個現實生活嘅殘酷之外咧，都可以睇到人性，即係你嘅朋友嗰一個真性情咧，就喺嗰啲時候出曬嚟。即係譬如話，遇到最殘酷嘅時候，譬如你去玩大富翁啊，你係咪應該要消滅嗰個人咧？你係咪要令到佢破產咧？即係有陣時就多多少少你會有啲同情心噶嘛。即係雖然話係遊戲世界啫，但係有啲時候就係玩完就發覺，哇！原來一個朋友玩起上嚟係咁恐怖啊！咁即係有陣時你都會要再去估算一下你點樣睇呢一個人咯。 你唔需要靠喺 party 裏邊去見到一個人嘅真面目嘅、 啊，平時都見到噶啦。 係啊，飲兩杯已經見到噶啦。 係喎，係喎，係喎，真係 嘅。嗱，另外有一種咧，我就覺得幾好玩嘅、 嗯。 不過咧就可能真係要好多人啦，就係、是、嗰、那個叫咩咩話 咩啊？ 猜猜畫畫 bingo 啊！ 哦， 我幾中意玩，我個人嚟講，我幾中意玩 bingo， 因為 bingo 真係有一種咧，大家喺度揾緊自己嘅運氣嘅感覺啊！ 呢、這個咧真係比較少話圍內嘅朋友玩，即係你話係啦，一係咧就係、是、即係去旅行咧，坐旅遊巴坐得好耐嘅時候，嗰、那個領隊就話、不如我哋玩下遊戲啦咁。一係咧就去到公司聚餐，係啦嗰啲春茗啊咁樣，邊個最快 bingo 就有禮物咁樣咯。 以前做好多呢啲咁樣嘅 show 嘅年代咧，咁就係最氣氛最好就真係玩 bingo， 真係玩 bingo。你叫個人上嚟抽個 number， 跟住讀嘅時候大家下面咧係個個都好認真嘅。跟住當有人叫胡嘅時候咧，我就嚟等啦，我就嚟等啦。咁跟住咧就嚟得嗰個通常就唔得 咁。唔得嘅係 啊，或者有啲係混吉嗰啲咧，即係話得啦得啦咁啊，衝咗埋去，跟住咧，然之後嗰個主持就會啊。都唔系， 系啊， 系真系好鬼落噶嘛！嗰啲同埋多数呢啲春茗嗰啲时候咧，跟住就可能会俾啲同事笑一段时间 嘅。嗯，呢个又系好啦。咁你其他仲有啲咩产品或者有啲咩玩意你自己喺啲 party 里边玩得多嘅？ 啊，有一期咧，我系中意玩嗰啲卡牌游戏啊，即系嗰啲咩乜乜杀、乜乜杀嗰啲咧，嗰啲系好好玩的。 系咪嗰啲桌上游戏啫？ 桌上游戏啦，系啦，即系嗰啲桌上游戏就不过可能系小组啲啦，有阵时嗰啲嘅玩法就系、是、或者玩嗰啲层层叠嗰啲咧，即系嗰啲即系大家会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嚟增加个难度啊，即系有啲又话咩掹一嚿摆上去，有啲就可能要唔准攞多過一隻手去幫嘅，即係一隻手可能你要彈出嚟，定係你要唔知點樣掹嘅，即係呢啲咁樣嘅遊戲咧，其實我發覺近年真係少咗玩啦，即係除唔好講話最唔最中嗰樣嘢之外啦，就係身邊啲朋友真係冇咩興趣，我發覺。 唔係，即係我成日覺得嗰個層層疊啊嘛，你應該撳咗佢添啊，唔應該俾人玩嘅嗰個。 點解啊？ 你點解會係要拆冧一棟嘢，你就為之贏啊？即系呢个系个逻辑咪好奇怪噶嘛？ 输 拆冧咗就系输啊嘛。 系啊，咁你因为要越搭越高啊嘛。 咁、 应该 第一样嘅就系你唔好拆冧佢咯，即系你唔好夹硬下边掹啲嘢走，令到佢冧啊。 但系你掹咗咧，佢可以再生高啲、啊。 但下边个地基咪唔稳阵咯。 系啊，咁啊咩啦就。 同埋你谂住，你谂住害下家嘅啫嘛，有阵时都 呢个又系嗰个心态又系唔好。好多遊戲咧都係諗住點樣去扇下家噶嘛， 係啊， 即係扇你先，扇得扇你咁。 係啊，即係你同玩嗰啲咩飛行棋啊，嗰啲都係一樣噶，你都係想辦法令到自己贏之餘，你要擁開人哋，令到人哋唔贏啊嘛。同、埋我發覺咧，我尋日喺度諗下咧，玩啲派對遊戲，仲有一個地方以前成日都會去嘅，成日有機會接觸到啲桌上遊戲咧，就係、是、去飲珍珠奶茶嘅地方。即係有一期咪好興嗰啲朋友咪可能放咗工冇嘢做啊，食完飯去飲嘢啦，咁咪飲珍珠奶茶。跟住咧，佢就係、是、佢又可以好願意俾你磨嘅，就有好多唔同嗰啲桌上遊戲任你玩啦，有卡牌好 即係咩都好。 嗰啲可以話係第一代嘅 cafe 咯，即係而家我哋最近講嘅 cafe 就可能即係去打卡，飲啲靚啲嘅咖啡啊，或者食啲精緻啲嘅嘢。但係以前我哋即係可能讀緊書，第一代嗰啲 cafe 咧，就係俾你幾十蚊買杯嘢咧，係可以磨成個晏晝，咁佢就有埋其他嘢俾你玩噶啦，即係幾個朋友上去叫做有個地方落腳啦，又唔使去人哋屋企咁樣。咁而家反而就少咗咯。 係啊，不過而家你哋自己譬如話要去消遣嘅時候，你約埋啲朋友，係咪真係齋傾偈多嘅咧？ 而家最好唔好約添啦，呢一期 party 唔好搞啊！ 哦，網上咯、 啊，嚇、啊、網上見下啦。 線上 咯、啊，就算你真係諗住搞 party， 咩記得戴口罩啦。如果你又唔戴口罩，又要搞 party， 又要人多咧，唔好影相啦。如果你都要影相咧，唔好擺上網啦。 係係，最好 即係因為你而家世界就好奇怪，你擺明係唔應該搞嘅 party， 你又要搞。你應該戴口罩，你又唔戴，咁你影咗張相唔應該 post， 咁你係都要 post 話俾人聽，係咪好拗頭咧？真係。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沒有意想，你便全退場。才渴望你别过海月阳，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占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思念即地狱，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9%。 恭喜恭喜恭喜，以前呢就教过呢个福建话，即係解咗恭喜啦，农历新年嗰陣时教嘅。咁夾宽又系啲乜嘢呢？恭喜都夾宽，喂，到底系恭喜你啲乜嘢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但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今时今日自由恋爱的时代，反观翻旧日社会入面，男女完全陌生，在没有一个美丽的相遇、充分了解的情况底下，可能已经会结婚。由相睇到结婚，随时一个星期之内就已经搞掂晒。夹婚意思即系结婚咁解啦，恭喜都夹婚啊，即系恭喜你结婚。不过讽刺的是，夹婚的福建话结婚啊，激线的福建话就是激心。喂，其实我细细个咧就觉得两个音啊好鬼似嘅，系唔系又反映出啲乜嘢道理同哲学呢？唔知噶，不过大家可以尝试自己揣摩一下嘅。 剛才林慧呢就介绍了这个接吻神器嘛。 咁 其实呢在南韩呢又有一个新的设计啦。我就觉得它似是一个行路的神器。 嗯， 你会问行路 都 要有神 器。 咁 我 咪 真 係 唔使行呢？ 就唔係嘅，其实係等你小心啲。嗱虽然呢个样係几搞笑嘅，当你将呢个神器摆咗上你自己个头上面之后呢，就其实好似嗰个三眼仔嘅，即係个卡通片呢，就将一个好似圆形嘅 cam 呢就摄咗喺你嗰个额头嗰个位。咁你本身有两隻眼啦，上面中间个位呢就有第三隻眼喺度啦。 即係二郎神嗰个位。 係啦。到底点解咧？ 点解？ 点解咧？点解要需要装多只眼咧？ 你嗰个行路神器咧，系平时有啲女仔生得高咧，成日好容易扑亲噶嘛。喺我见上 即重心比较高系嘛？ 系摆阿 Chrissy 周秀娜都已经摆喺自己社交平台话、哎，我对呢件事咧。即係撲親呢件事啊，佢唔係講撲親嘅，係啊，撲親呢件事咧，真係已經有數十年經驗啦、嗯，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咁樣。咁我都識一啲朋友成日都撲親嘅，唔知點解，我唔知佢身體構造定還是耳水不平衡定。 我真 係 會有影響㗎。 係啦，我都明嘅，我都體諒嘅，但係佢哋以為有啲嘢可以幫助到佢哋行路嘅時候唔撲親，咁就有呢個行路神器，噔噔噔噔咁樣。 頭先你 講係 啊，你講個情況咧，應該都有啲方法可以幫下佢哋嘅，即係可能關內在一啲耳水不平衡啊，或者你本身隻腳嗰、那個 行得唔好啊， 嗰啲咩 左腳棘右腳 啊，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關低頭族事啊、 哦。 你哋有冇試過撳電話嘅時候唔睇路而發生意外嗱棘親啦，撞親人 都 有 嘅， 都 有嘅。撞到人咯，或者 依家咧，你行路咧，你要睇下前面有冇啲人净系挂住揿电话咯，咁啊佢就会一夜撞埋嚟噶啦，系啊， 你会叫佢喂咁啊， 会啊， 睇路啊咁啊， 会闪开 咯， 你 讲笑啫，梗系唔会啦。 喂，但系呢个情况其实 系我自己走开咯， 系啦，几常见嘅，不过我觉得都需要提醒佢哋，即系你走开咗，佢有可能系崩咗落另外一啲嘢，系咪先？即系可能 或者我拱佢。 佢又㧬到另一啲人咁 樣。係啊，成日都會見到有啲人咁唔小心 kick 到嘛。咁啊，南韓咧就有個設計師咧就覺得喂唔得啊，而家啲人咧成日都係咁，佢就覺得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好難壓止佢哋，即係叫佢哋行路唔撳電話，反而咧就幫佢裝隻眼喺個頭頂嗰度啦。 跟住就連咗自己部手機嘅 cam。 係啦，跟住咧原來佢係會偵測到你前面如果1.5尺範圍裏面咧有一啲障礙物嘅話咧， 會點咧？ 佢就會發出聲響啊， 係、哦、啊，就即係好似人哋褪車咁、啊。 係啦，即係嗰啲 sensor 咁樣咧，就哔哔哔哔哔，咁就等你，我翻高頭睇啦，唔好撞到人或者唔好撞到一啲障礙物啦咁樣。咁佢仲要話咧，呢、這、一個嘅神器咧係用 3D 去到打造出嚟嘅。係、嗯。咁咧擺喺你個頭度咧，就有一個未來人嘅感覺啊。三眼仔未来人的感觉， 我比较关心啲个样靓唔靓啫， 唔靓个三眼仔咁样咯。 好啦，行路啊，睇下我啊， 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富荣花园。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就挤塞。咁重复多次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唐人新村，咁亦都影响到而家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府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在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车多，龙尾在黎业街。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返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大道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C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阵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刻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啊，9:08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港股啦，五不穷啊，六未绝嘅情况底下咧，近期投资气氛咧转为好转啊吓，恒指上个星期咧曾经见啊29,468点啦，系三个月以来嘅高位啊，虽然美市回软啊，但系投资者咧情绪改善啊，交投回升去到咧接近啊2,000亿元，股市咧气氛改善啦，新股咧又有镬气啊。正喺度招股嘅时代天使咧，首日孖展啦，逼近咧2,000亿元啊！相信咧有过百万人去申请噶啦，有助咧推动新股气氛啊，令到新股市场再度风起云涌。至于今日个市点睇咧，一阵你咪知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咧，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你好啊 Rainbow。 Hello， 小白你好，各位听众 你好 、啊，大家好啊吓。咁啊，今日咧亦都好想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个问题，一个咧好抽象嘅字眼，但系对我哋小朋友或者屋企嚟讲咧非常之重要嘅，就系、是、幸福、啊、Rainbow 系嘛？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都好想咧小朋友幸福啦，自己幸福啦，即系我哋唔系讲笑，我哋唔系祈福党嗰啲咩幸福党。不过咧，其实幸福咧真系值得我哋咧去追求嘅。 咁有冇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点样可以追求到呢个幸福呢？有啲人就会觉得幸福，我系咪好笼统咁讲？我系咪有拥有好多，我就代表幸福咧？冇，系咪代表真系两袖清风，又果就又幸福咧？咁样，咁我哋点样去界定呢？ 不如开始问一下先啦。譬如小白，你觉得咩系幸福啊？即系就咁听嘅话， 我觉得个人成日都有一种满足嘅感觉啦。然后你好爱惜自己嘅屋企人啦、朋友啦，亦都投入自己。生命入边，其实我觉得咁样就已经系一个幸福啦。 哇，你已经好高深啦！有啲家长咧就同我讲，或者朋友话：，哎呀，幸福咧就自然醒啦。啲作为妈妈爸爸啲咧、哦，又或者哎，幸福就系放假啦，即系可以乜都唔理，无忧无虑。其实头先小白咧讲嗰几样嘢咧，都系我哋幸福元素之一嚟嘅。咁啊，所以咧，嗱，根据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啦，咁一个积极心理学之父咧，麦丁·塞里格曼咧，佢咧写咗两本书嘅。咁啊，一本书叫做《真实的幸福》啦，另一本书叫《持续的幸福》啦。咁咧，佢就讲到其实啊，幸福系啲乜嘢咧？其实包含五个元素噶、哦。咁啊，边五个元素咧？包括第一，我哋讲紧正向嘅情绪 （positive emotion）。 哦，呢、這个好紧要、啊。如果要讲成日都愁眉苦面嘅话咧，明眼人一睇啊，都知道佢唔幸福啦。 系啊，所以头先你讲过啊，咩幸福就好开心啦，好满足。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我哋讲紧一个属于一个叫做 positive emotions、哦、正向情绪呢个第一个元素、哦。 因为我成日谂咧，人生系好短暂嘅。咁啊，如果要我选择嘅话咧，啲时间点过咧？咁可以拣嘅，我梗系拣开心啦。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幸福理论里面嘅基石嚟嘅，即系最重要的其中一样嘢啦。咁、所以喺个过程，如果我哋人生你要觉得幸福咧，一定有一个愉悦感啦，好温暖啦，好开心嘅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哋都谂下啊，究竟我哋又好，或者小朋友好，做啲乜嘢咧，会令到佢一个正向情绪，会觉得咧系开心愉快嘅。咁啊，譬如有啲家长就会觉得啊，不如我可以瞓一觉，咁我已经好开心啦。 系啊， 又或者小朋友系啦，有啲小朋友咁讲啊，哎呀，妈妈爸爸。你俾我打下机啦，睇下 YouTube 我都好开心。的而且确呢啲都系嘅，好老实，因为呢啲都可以令到我哋情绪系健康，即系所谓开心啦、正向啦。咁但系咧喺呢个位咧，我哋都要留意一样嘢喺个正向情绪里面。其实我哋都要谂下啊，究竟做呢啲事情虽然令到我哋好开心，但系佢个后果或者佢嗰个影响究竟系好定系坏咧？ 同埋系咪唔长久呢啲幸福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唔系单单正向情绪啦。咁当然你话如果我哋想一个比较健康啲嘅正向情绪，做一啲乜嘢嘅活动会比较正面啲咧，咁大家都知噶啦。其实我哋跑多啲步啦，即系做运动啦，咁我哋会有呢、這个即系多巴胺啦。咁又或者，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候我哋系点谂嘢都好重要噶。 哦，咁有啲咩关键咧？ 因为譬如我哋成日谂到好灰嘅，咁我哋自然个人个情绪咧都会比较咧好单啦，好苦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即系大家都要谂下啊，有啲咩嘅字眼，或者有时候我哋会唔会睇到一啲嘅图片、一啲 字眼咧，会令到你咧系鼓励到你嘅，激励到你嘅，令到你嘅情绪咧会开心翻嘅。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咧听过一句说话，都而家都好印象深刻，话咩？笑一笑， 世界更美妙。 系啦，即系虽然系啦，虽然就系好耐好耐以前历史啦，咁、 差唔多年纪我哋。 系啊，但系咧嗱，所以可能听众都唔系我哋呢啲年纪啊，再后生好多啦。咁但系你会发现真系嘅，即系呢啲咧就令到我哋个情绪咧会更加正向，更加健康。咁呢个其中一个第一个元素咯。 系呢个先系第一个元素啊。 系啦系啦， 咁跟住其他元素咧？ 咁第二个咧就头先你都有讲，哇，其实咧我哋如果可以投入到 engagement 到，即系全程投入到你嘅工作啦，你嘅生活咧，甚至达到一个咧好似一个心神一个 flow， 即系好似你突然间好忘我境界啊、 算唔算系热爱工作热爱学习，即系小朋友翻学嘅，佢都投入自己学校嘅校园生活，我好投入自己的工作环境，咁系咪都叫投入咧？ 系啊，即系直情嗰种投入系会觉得哇，啲时间突然间吓过得咁快嘅，好 enjoy 喺当中，之后投入喺当中啦，甚至譬如啲人成讲哇，弹弹下琴弹到忘我嘅境界，人哋入嚟都唔知啦， 或 者你话啊翻工或者学习，如果都可以去到呢个全程投入，更加理想。 不过如果小朋友净系打机打到忘我，就家长就 O 晒嘴啦。 系啦，咁所以又要第三个元素咯，因为咧其实就系我哋讲紧幸福咧，都要同人有关系 啊， 系咪？我哋都系一个群居嘅人啦，即系我哋都唔系自己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谂过啊，如果你嘅人际关系，无论你同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咧、工作上，如果你嘅人际关系好咧，其实咧你都会觉得个幸福感系提升噶。因为你发现哦，原来我病咗人关心我，又或者哦，原来我遇到困难，有身边人帮手，其实你都会觉得好幸福。同埋咧，根据研究咧讲咁多种方法里面咧，可以提升到个幸福感咧。其中一样嘢就系你帮身边嘅人啊，你都会好开心啊。咁所以咧，其实就真系你嘅人际关系都好影响到你嗰个幸福感嘅。 哦，系啊，系啊，呢个咧我细个成日都唔明白，但系真系越大咧就越理解一句说话：施比受更有福啊！即系有阵时你去帮助一啲需要帮忙嘅人咧，你发觉你可能你完全冇得着噶，经济上、时间上你完全冇得着，但系你就得到咗最重要嘅，买唔到嘅就系快乐。 系啊，所以其实就系埋连带头先咁讲啦，即系我哋嗰个人际关系又好啦，咁连带其实咧就去到第四个元素咯，就系嗰个生命嘅意义。 哇，呢个好大嘅课题啊！ 系啊，咁啊，人生都要追求意义噶嘛，都唔想话哎呀，好似白过咗呢一生，或者好似头先咁讲啊，其实我哋帮助人嘅时候，其实都唔单止我哋嘅人际关系好啦，即系我哋有身边有人帮手，就我哋帮人啦。其实喺帮助人嘅时候，其实你都发现你嘅人生里面咧，好似充满咗多啲意义，系咪啊？即系你唔系净系为自己而活啊，咁所以其实咧个生命意义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唔好净系即系净系谂自己啦。啊，原来譬如好简单，我好记得一句说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即系你唔好以为，哎呀，我都系扶个婆婆过马路啫。咁但系可能。就咁啊，幫助到佢。我好記得我一日落雨咧，哇！即係好大雨，我又冇帶遮。然後身邊有個女士咧，竟然主動話遮我咧。其實嗰一刻我已經覺得好感動啊。其實嗰個女士就正係實踐做去幫助他人呢樣嘢。對佢嚟講，可能佢都未必覺得好咩好偉大嘅人生意義，但其實受助者，即係好似我咁，我正覺得咧，哇，好感恩啦，好幸福。 我記得都有一次我同阿仔仔搭巴士啦，咁啊見到個公公咧就已經有人扶噶啦，咁啊上车嘅就发觉佢嗰个八达通咧嘟嘅时候就啊原来冇钱咁样，咁嗰阵时都好，我都帮佢手啊，咁我就直头攞我自己张八达通咧就俾仔仔就你过去帮公公嘟一嘟啦，咁佢就可以即刻搵位坐，又唔使喺度好腾鸡啊点算啊咁样去帮人，咁佢发觉帮咗之后咧，小朋友都觉得有一种啊好似好快乐嘅感觉。 系啊，呢个就其中系即系我哋讲紧嘅幸福嘅感觉咯。 嗯， 最后一样咯，最后一样都重要嘅，咁就讲紧咧，我哋讲紧个成就感。 哦 系啦，因为咧， 工作学业咁样得翻。 系啦，因为嗱，当然我哋唔系讲紧你要追求第一名啊，或者要攞一百分嗰啲啦，而系其实当你做一样嘢，你发现，咦，嗰样嘢咧，你可以有一啲满足感、成功感，嗰、那个好似有一个嘅成就感嘅时候咧，其实都某方面令到你个人咧个幸福感都会提升嘅。 嗯， 即系譬如啊，小拜做节目做得好好、啊，有人赞你咁样，咁其实你当刻你个幸福感都会提升咗。咁所以就系我哋讲紧呢五大元素咧，都系非常之重要的。 咁听众听完之后咧，都要快啲上 Facebook 嗰度赞翻我做节目好先得啦。咁我都会开心好多，咁啊节目就越做越好啦。 大家都越嚟越幸福啦。 系啦，咁但系点样去将呢五个嘅元素正向情绪啊、全程投入、人际关系、生命意义同埋成就感，去到活化咗佢咧？喂，留翻下一次同我哋讲 Rainbow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我哋下次再见。 K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阵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啊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黑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有啲人出身贵族，我哋会形容佢哋系蓝血。其实喺世界上真系有流住蓝色血液嘅动物噶，佢哋个名叫做鼬，又称为马蹄蟹。呢种外形好似马蹄嘅生物，唔系马，亦都唔系蟹，系蜘蛛同埋蝎子嘅亲属。鼬嘅血液非常珍贵，据传一加仑要售卖成$60,000噶。后的血液含有特殊凝血蛋白，可以造成医疗试剂，一旦遇到细菌毒素就会出现反应，所以后血制剂可以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又或者是医疗用品是不是遭受到细菌污染了。不过抽完血之后被野放回大海的后就未必每一只都能够存活。动物学家表示，有10%至25%的后会在遭到大量抽血之后几日内死亡。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喺电话侧边，等我打电话俾阿陈小姐先，系咪度啊？陈小姐， 我喺度。 你好啊，好精神喎、啊！你把声有啲开心事、啊，系嘛？咩事咁开心？ 冇啊，因为我小朋友我仔仔咧就21号生日啦，咁我喺度咧顺便点唱首歌俾佢，林家谦嗰首歌俾佢啦，因为佢好中意听嘅咁样。 哦，好。 咁另外咧，佢今年咧喺科大嗰度 Year Two 噶啦，咁样我依排而家都考紧。我希望佢努力读书啦，系啦，考个好成绩翻嚟啦，吓吓。 嗯，咁啊，有冇话第时大个想做啲咩啊？佢 暂时都未谂，我就希望佢睇下佢自己兴趣啦，系咯。 咁啊，你点样支持佢读书咧？ 煲啲汤水啊，买啲佢中意食嘅嘢咯，系咯。 系嘛？ 学业上嘅嘢我就帮唔到佢啦， 你 系咯。 咁啊，阿陈小姐，你煮餸叻唔叻啊？煲汤叻唔叻啊？ 一般啦、 啊，一般啊。佢 冇认真去学过，系啦，一般啦、 啊。都凑到阿仔仔，仔仔叫咩名先？ 仔仔叫 Bosco，Bosco 都凑到阿 Bosco。咁大个喎，咁有冇啲一两个拿手嘅菜式可以介绍下 ？Bosco 最中意嘅， 佢呀，佢中佢冇乜腌尖噶，牛扒咯，同埋呢一个嘅汤水佢都 OK 嘅，系啦。 牛扒要 medium 系嘛？ 系啦系啦，佢中意食牛扒嘅，系啦。每一次家又好，屋企又好，我都系煮牛扒俾佢食嘅，系啦。 好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佢生日嘅时候咧又有牛扒俾佢食啦。今日亦都希望咧， 咁我祝埋佢个朋友仔啦，即系佢女朋友仔啦，一样读书。考好嘅事去啦，吓吓。 哦，女朋友仔叫咩名啊？ 佢叫阿心啊。 阿心啊，哦，咁啊都 心女啊，吓吓。 心女系咪都谂住毕业之后大家就拉埋啦？ 唔知佢哋嘅细路仔，即系唔知佢哋嗰个意向咯，即系佢哋自由发展啦，系啦。 系嘛，咁啊，总之都系个好女仔嚟嘅，系咪？ OK 嘅吓。 系啦，咁啊，祝佢哋都幸福快乐噶，咁啊，第日啊，亦都希望你更加幸福啦，好冇？ 嗯 ，OK。 好啦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陈小姐。 唔该晒你，好， 拜拜， 拜拜，好。 故事都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你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坐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 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山坡地，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忘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不住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地，再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itson， 追踪三十一啊，哦，早晨啊 ，Kitty， 早晨 ，Kitson， 系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有啲咩节目啊，睇下啦，咁啊，6月7日啊，夜晚7:00。7:35嘅时候呢就会讲下一个喂我都其实几担心㗎，就係、是、以水不平衡啊。 哦、 即係成日都见到有啲朋友就话哇以水不平衡啊，天旋地转啊，佢係控制唔到㗎喎。即等于我哋晕呢，其实你有几时晕过？ 有啊，血糖低嘅时候咯， 好低起身嗰时 候，系啦。咁但係以水不平衡呢我哋就唔想嘛。但你记唔记得细个呢玩嘅时候咧，好中意玩啲咁嘅嘢噶。 系啊，例如玩到自己晕啊，转啊 ， 自 己转圈转晕自己啊，又或者嗰啲叫 merry go round 咧，喺上面咁样揈咧，跟住落到地下就喺度浮嚟浮去，觉得好有趣咁样。 嗯、 但系呢种咁样嘅天旋地转嘅感觉咧，即系如果你系因为疾病关系咧控制唔到嘅话咧，就咁啊阴功啦。咁、今晚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医生与你啊，讲下呢个以水不平衡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我啦，我谂阿 O 都有谂嘅，阿 Kitty 就唔知道有冇谂啦，即系诶，你会唔会即系谂下呢个电动车咧？ 哦， 我有啊，有谂啊， 系啦，嗱，你通常喺谂同唔谂之间最大嘅问题系咩？ 屋企有冇得插电咯？ 系啊， 系啦，你话真系有阵时你哦，我唔系好经常用车嘅，咁我入电油嘅，咁啊摆喺度咯。 系， 但系如果你话，喂，手机冇电就话拎翻去个台头度插啫。 嗯， 大家车冇电系唔会行噶嘛。 系， 咁点搞咧？ 喂，但系咧，我睇嗰啲科学员嗰啲介绍咧，又话依家有啲随身好似尿袋式嘅插电可以插埋架车咯。咁但系我唔知几多钱啊，同埋个续航力有几多，可能俾你吊住命，即系由广播度插翻去，揸去九龙城、九龙塘去九龙城咁样 条路度啫。咁 可能要。嗰、那个嘢系咪十磅重咁样？ 我都唔知啊，要揾翻啲资料。 你就要系即系个个礼拜喺度挣扎。哎呀，我几时去商场咧？ 系系。 咁我又去嗰度要等几个钟，喺度做咩好咧？咁样。 系。 咁嗰啲嘢咧就今晚8:00我可以睇下《铿锵集》啦，电动车普及化就讲下呢件事啦。 系。 咁大家又可以即系。 又喺筹措一轮啦，究竟系好定唔好呢？咁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咁里面有个环节呢，就系日叫做日常摄影报道啊。咁今次就讲边一区呢，就系讲土瓜湾区。土瓜湾呢，我真系由细喺度大㗎嘛。咁我都即系由于由细喺度大呢，就唔系好觉得嗰个系旧区，而家返返转头呢就觉得系啦。咁但系随住呢个土瓜湾呢有呢一个港铁站之后呢，佢個改變咧將會更加大，除咗個港鐵嗰啲站口啊，起嘅時候咧，好多嘅唔同嘅地盤搞到即係平時你行開條路又行唔到之外咧，將來咧呢個舊區咧，哇，有咗呢個港鐵喺度咧，就可能有好多新嘅收購啊、拆樓啊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咧，大家咧就會攝影師係帶大家去睇下啦。呢一個咧，榮光街啊，咁啊，即係而家我哋見到榮光街一帶咧，即係之前就見到好多車房啊咁樣啦。咁啊，究竟而家呢個拆卸咧，就成條街都冇乜人噶啦。因为好多都已经系俾人收购晒啊，咁啊就咁嚟拆啦咁样。咁呢一个荣光街究竟又会变成点咧？咁样大家去睇下。 未完全变样之前，帮佢影翻啲相留念啊。 系啊，咁啊跟住咧，今晚咧就系九点半咧，阿 Gordon Ramsay 啊呢位地狱厨神咧，咁佢呢一个一齐闯天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就去边咧？就去北非嘅摩洛哥啊！咁入到一个咧就山脉地带里边咧，揾到一啲族人咧叫帕帕人啊，系啦，咁啊跟佢哋学嘢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即系、就是、有阵时有啲咩，譬如话你话哇咩菌啊，即系几贵几贵啊咁样。嗰啲咩 truffle 又话几贵啊？ 嗰啲菇菇系嘛？ 松露粉啊！ 而家咧就系、是。Gordon Ramsay 咧就會啊遊繩爬落去瀑布嗰度，因為濕氣重啊嚇，瀑布下邊，咁啊同啲菇菌獵人見面喎，咁就梗係可能會介紹啲即係靚嘅菇菌啊，俾佢愛嚟做餸啦嚇。 摘菇 啊，係 摘菇池嗰度摘菇啊， 摘菇廚神啊，揾啲拍拍人啊，拍一拍啲人就會有揾到啲拍拍人 係。係啊，咁另外咧就係唔使踎喺度啦，咁學揸呢個駱駝奶啊。駱駝咁高，究竟揸駱駝奶會係點㗎啦？今晚又可以睇下啦。 好啊，睇下 Gordon Ramsay， 唔該曬 Kasa， 唔該 Kasa，thank you。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午九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涉及 N501Y 变异病毒株的一名17岁女学生，基因排序分析确认病毒株属于 Alpha 变种病毒株，即是俗称英国变种病毒。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女患者对比本港早前确诊的变种病毒个案，有十几个基因突变，基本上可以否定由之前的患者直接传播，有机会由新的输入个案走漏入社区，导致有本地感染。萧杰恒说，现时处于关键时刻，期望可以尽快找出这名17岁女患者的感染源头和进行堵截。他又说，广东省现时出现爆发，建议当局审视回港二计划的安排。玛格烈医院儿科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表示，本港至今治疗近千名确诊新型肺炎的儿童，部分康复之后肺功能减弱，有患者康复三四个月之后发现味觉和嗅觉异常，亦有儿童出院后出现类川崎症的严重并发症，包括发烧、出疹和眼红等，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对于政府批准降低接种伏必泰疫苗年龄下限至12岁，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建议，可以安排外展队到校接种。香港儿科医学院院长谢永仪说，如果儿童出现感冒或肠胃炎等急性病，应该留待康复之后先接种，如果有严重过敏反应，就要经过敏症医生评估，但一般湿疹或哮喘等患者，如果并非要经常服药都可以打针。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表示，在香港国安法之下，支联会只有解散或取缔两个选择，即使删除结束一党专政一个口号，亦都不可能改变支联会颠覆组织的性质。卢文端说，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每一句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颠覆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基本制度之实，从成立开始就违反一国两制原则和国家宪法的规定。他认为执法机构现在的取态是对支联会既往不咎，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相信支联会内的泛民人士会平安无事，但假如等到执法机构依法取缔，他们将有可能面临追责问题，实际后果就很难预计。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广东，境外输入14宗。另外，内地新增2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2宗属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广东，19宗属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3宗，2宗为境外输入病例。内地至今累计91,267人确诊，4,636人死亡，86,000几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24点，跌93点，成交金额24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2点，跌3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301.8跌4毫，腾讯控股611元跌5毫，阿里巴巴211.8升个6。友邦保险96.85跌个1，比亚迪股份193.7升个8，碧桂园服务75.55跌9毫，小米集团29.1跌4.5，汇丰控股48.35跌2毫，信义光能13.02跌8仙，建设银行6.19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6，日元109.61，瑞士法郎0.9，加元1.209，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8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7,490，升2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34美元，卖出1,88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架坏车啦，同埋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线嘅坏巴士咧，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西隧去港岛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三号干线，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线嘅坏巴士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西隧去港岛方向咧，仲系挤塞，龙尾排翻去三号干线，近住奥运港铁站。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三分钟之前就啱啱清理咗冇耐。咁第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挤塞。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

但是由于工作关系，令到自己的生活模式偏向于热闹，所以这个生活模式其实亦都不是适合自己。到现在从事的工作创作的比例多了很多，我认为创作是需要孤独的，所以独处的时间变相多一点，反而现在先慢慢接近自己想过的生活。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静静地坐低思考一下，沉淀一下发生过的事，绝对是一件好事。以我的经验，想通一些事情，明白一些道理，看清楚个世界，一定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所以现在终于明白，以前有些事想不通就会有人跟你说，你冷静一点，好好地自己一个人想一下啦。因为很多事情真的要冷静一点，一个人才会想得通。不过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会真的懂得一个人的时光？你铺话法，我成日都一个人的，我成日都在房上网或者看即时通讯软件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的。其实这样你还是不是一个人呢？我说的一个人的时光是真的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都说自己一个人，你想想你所谓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一个人呢？你坐在间房上网看手机，你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其实你是一班人。你不断同人倾偈已经是多过一个人啦，可能还是一大班人，甚至一大班你不识的人。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独处机会的时候仍然都要找其他人呢？因为我们好怕孤独，好怕寂寞，还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点？由于不知道自己想点，所以好想其他人话我知，为了以为自己知道可以点，唯有见人哋点样做我就点样做咯。因为不知道自己想点嘛，所以人哋嘅选择就变成自己嘅选择。因为不知道自己想点，人哋嘅谂法就变咗自己嘅谂法。所以无时无刻我们都要找人问，以为越多人选择的生活模式就当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从来没想过自己想怎样。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时候，你会怎样选择呢？那么简单，上网问人咯。当你上网问人，其实又回去之前讲的一样，人家是怎样你就是怎样，咁样仲系咪你想要嘅嘢呢？记住，想通一啲事情，明白一啲道理，睇清楚个世界，一定系当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啊，吹神厨房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 pancake。皮 啊， 即系咧细个时候去呢个酒楼咧，好中意嗌一个点心咧，就系、是、芒果班戟， 系 系啦，即系咧细个。 依家去啲酒店，即系有某一啲酒店，即系可能未到去五星级、六星级，即系仲有啲譬如四星级啊嗰啲自助餐buffet咧， 都有 都有噶，即系佢有个热嘅饼，跟住濑啲蛋浆落去咁样，跟住咪攞。一塊嘢咁樣，好似間尺咁樣掃平佢，跟住咧唔知可能三零秒，跟住咪整翻起佢咯。跟住佢就好純熟咁樣撩一撩，跟住入邊就擠啲 cream， 跟住加啲士多啤梨或者加啲芒果啦。跟、住上邊咧就再擠啲朱古力醬咁。 係啦、啊，就係、是、呢一隻啦。但係細個去茶樓嗰啲咧，就已經即係啲點心姐姐就擺即係一碟碟。包好咗，就摆喺个车仔嗰度推咧、即系有嗰啲同啲啫喱啊，跟住啊同嗰啲西瓜盅间唔时都摆埋一齐咁嗰啲咧。 会插把遮喺度噶嘛？ 系啦，咁啊嗰个芒果班戟咧都系一个好即系细个成日食嘅点心嚟嘅。咁啊头先阿 O 讲嗰只就系进化版啦，即系高贵版啦，即系叫即整啦。咁喺屋企咧，其实咧都可以自己调呢一个蛋浆啊，或者呢个班戟皮嗰个浆咧。咁你就自己可以真系中意包咩都得啦。 哦， 而家譬如芒果靓，咁你咪整芒果班戟咯。 如果榴莲靓，你咪整榴莲班戟咯。 系啦，咁如果你中意嘅，你可以加啲香蕉或者加啲朱古力酱咁包埋，又系好好食嘅。咁呢个皮啊，其实系需要啲咩材料嘅咧？需要一个鸡蛋啦，你可以落60克嘅低筋面粉啦，加180克嘅牛奶啦，咁啊再加10克嘅糖，同埋少少植物油，5克嘅植物油啦，即系呢几款材料加埋，将佢捞匀咧，就可以成为到。嗰一个皮嗰个浆噶啦，咁然后你咪落嗰个煎 pan 嗰度，即系薄薄地落一。攞一壳啦， 攞一壳跟住扫平， 跟住捞匀佢，即 系攞啲油扫嗰啲扫啊，即系平时茶油嗰啲。 其实系咧，攞匀佢咯，系或者咧，其实有一个。 但我惊佢冇咁液化，我惊佢浆状咁样。 其实 你知佢好快就会变成实物噶啦嘛。 因为薄薄地佢好快就会熟咗嘛。咁、其实咧，你去嗰啲烘焙铺咧，有个 T 字型嘅木棍嘅、即系好似竹蜻蜓咁样咧，佢就系俾你 转一转， 系啦，圆圈咁样转开嗰个嘅浆嘅。咁你然后。落镬咁啊，落一个一壳嘅面糊，咁其实就千祈唔好大火，因为好似你咁讲咧，好快就熟噶啦。咁你咪一片一片咁样，系啊，一片一片做起咗，咁你中意包咩都可以啦，系啊，咁可以喺屋企整下呢啲甜品。 林慧的享乐时代。 同大家讲下点使钱，系、大家中意点使钱？ 等等先，系咪攞啲硬币咧摆落去嗰啲声波嗰啲即系 超声波嗰啲、 超声波嗰啲洗眼镜啊， 哦、即系 get 嚟嘅使钱系。 系啦，究竟系咪洗下啲硬币？ 洗 coins 系啦，系咪咁样？ 嫌钱声 系啦，洗洗佢。 冇错，大家实在太聪明啦，就系、是、因为嫌钱声，所以要洗钱。 哦、 不过今日教大家除咗洗硬币之外，想同大家睇下点样洗纸币。 哦，十蚊纸啊，十蚊纸我识洗啊，攞水洗得噶啦，十蚊纸 系胶啲啊嘛， 胶啲啊， 即系个质地啊， 系啊系啊，防水。 O K 嘅 ，O K 嘅， 其他唔 识 啦。 除咗呢一个嘅十蚊纸系胶啲，即系个胶质啲啦之外咧。其实其他纸币都是比较纸质啲嘅，系咪？咁好啦，大家就会谂啦，到底呢啲纸币应该要点样去清洗佢咧？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大家就觉得哇，啲纸币可能都好污糟咁样啦。咁、我想问下大家先，你哋去完一啲地方买完嘢，找翻啲钱翻嚟，你哋会点样处理嗰啲钱先？首先， 我会揽埋一注啊， 塞去边啊？跟住之后 洗咗佢啊， 但系点解要洗？我成日唔明点解要洗咧？ 啲钱其实系污糟噶嘛，成日都话我唔赚你啲污糟钱啊，即系话俾你听啲钱系污糟噶啦， 系咯，其实啲钱一定系污糟钱嚟， 所以咪一定要洗咯， 啲污糟钱等我赚啦，不如 洗咗佢。 正所谓金钱系万恶噶嘛， 唔系，其实亦都系应该嘅，即系有入有出咁样先可以促进到我哋经济嘅繁荣同埋发展噶嘛，系啦，所以洗钱咧，嗱，今朝早讲嗰个咧系真系清洗嘅洗，咁咧因为咧突然之间谂起咧屋企咧即系之前过年嘅时候咧咪即系拆咗好多啲利是喺度嘅，咁我通常咧我就会将佢分开做两类嘅，一类咧就系全新嘅钞票啦，即系直不甩嗰啲咧， 唔使洗。 唔使洗啦，嗰啲唔使洗，嗰啲可以直接就咁摆埋，留翻出年再用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比较残旧少少嘅，嗱有啲系环保钞咧，都可能系一条接痕嗰一个类别啦。咁但系有啲咧真系好旧好旧，即系巢咪掹掹啊，然后又可能有少少嘅裂痕啊，或者系可能崩咗只角咁，即系总系会有少少咁样纸币上面嘅缺陷啦。 有啲电话号码喺度啊， 吓 系啊， 写字嗰啲系嘛，我都有试过咧，有啲人。即系唔知点解写咗好多字喺上面，咁原子笔你冇办法啦。我细个系有试过攞沙胶嚟尝试下擦甩嗰个原子笔啊， 千祈 唔好做啊吓。嗱，但系如果系即系普通嘅铅笔痕咧，就可以试下揾擦胶擦啦。同埋擦胶擦咧，某程度上有时都可以去到少少污渍嘅咁样。 嗱，首先咧就唔好，下次唔好再擦咗银纸上面任何嘅笔痕啦。点解咧？ 点解咧？ 因为咧，你涂鸦或者系涂污一张银纸咧，其实系犯法嘅行为嚟嘅。 系， 如果你擦走佢咧。即是你是毁灭证据。 哎呀 你都是 哎呀 有什么感觉的。 好好 正確的辦法是退返俾銀行。 退係啦退返俾銀行。 知道 金融機構合作。 係啦。嗱咁其實呢講緊話洗呢啲銀紙即係洗乾淨佢呢。咁我就好想呢將嗰啲嘅巢咪掹掹嗰啲呢就容易啲去存放啦。因為呢其實你就咁攞去洗都可以。或者你就咁存入銀行都可以。咁但係如果呢你想做一個小實驗嘗試下可唔可以將一啲銀紙變得乾淨啲同埋直啲呢、哦、你就可以試下我今日講嘅呢一個方法啦。 嗯 嗱，適逢咧有一日咧，屋企咧係食呢一個蘿蔔糕，咁阿媽刨開白蘿蔔喎，咁其實咧白蘿蔔咧係有一個咧可以。 你新年過咗咁耐，你屋企都食蘿蔔糕㗎？ 係啊，我哋間唔中都蒸嚟食下個。咁咧 幾好喎、 啊，蘿蔔糕唔一定要過年食㗎嘛。 你茶樓都有得食啦。係 嘅， 係 嘅。 嗱，咁其實咧，你只需要咧刨嗰個蘿蔔。变到佢咧要有少少水质嘅，即系萝卜蓉咁样啦。你最好咧就攞嗰啲咧比较磨得佢细致少少嘅嗰啲刀刨咧嚟到刨嗰个萝卜啦。千祈唔好刨萝卜丝，萝卜丝系唔 work 噶吓，要萝卜蓉。咁然后咧你就攞一张嗰啲厨房纸，即系比较厚身啲嘅纸巾啦。佢、既可以渗到少少嗰啲萝卜嘅水出嚟，又可以咧即系隔开啲萝卜渣嘅。即系嗱，你唔好穿窿、啊。整整下嘅时候，你只需要喺嗰张巢咪掹掹嘅纸币上面揸住嗰一个头先讲话揾厨房纸包住嘅萝卜蓉，即系少少嘅份量啦、 欸。我有个问题，如果用嗰啲茶袋啊，咪仲好咯，系、 哦、 即系嗰啲入茶叶嗰啲茶袋，咁佢又唔会烂， 都得， 佢又可以渗到啲水出嚟。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我屋企冇啊，咁我就用厨房纸啦包住，然后你就将佢嗰一个萝卜蓉咧，即系你而家拎住咗啦，搵厨房纸。好啦，好似一个印仔吸印咁咧，就摊平张银纸，就喺张银纸上面轻轻印匀佢啊，全部即系抌印式咁系啊 ，O 做咗个动作就啱啦，吸印咁样，全部咧都要印满晒，有嗰啲少少嘅萝卜水喺度嘅。好啦，底底面面都印，然后你再揾一张干嘅纸巾抹翻干净佢，喺烫斗嗱，你最好就隔一张纸咁样烫啦，烫一烫佢啦。真系可以完全咁样消除晒嗰啲嘅痕噶喎， 烫银纸 系啊， 即系要用烫斗啊，即 系 去到嗱，我再复述多一次 嚟噶， 好二世祖 feel 烫银纸， 唔系再复述多一次，即系一开始就用嗰个萝卜水啦，引满也满咗底底面面啦，跟住再用张干嘅纸隔一隔佢， 系啦，唔系首先抹翻干个表面先， 抹翻干佢，咁佢会干净咗，跟住嗱烫呢个步骤系烫直佢啦， 烫直佢啊，系啊， 咁但系头先用嗰个萝卜水已经会干净咗， 系啊，佢会令到佢咧，即系嗱，银纸旧咧有一个特征嘅，就系你会觉得佢黄黄地啊，同埋佢霉霉地嗰个质地咧，原来你经过咁样处理之后咧，佢真系会直翻嘅。嗱、我想话咧，我有一个好奇怪嘅怪癖咧，就系、是、我好憎 生啲纸会巢嘅，包括咩咧？包括我女啲功课纸啦、默书纸啦，或者功课簿。如果咧佢巢咗一只角，或者佢张纸巢嘅话咧，我都会揾方法整翻直佢嘅。咁、我会点做咧？嗱，平时如果系讲紧 A4 size 嗰啲功课纸咧，我会摆落屋企嗰个嘅printer 嗰度啊。因为而家啲 printer 咧，咪好多时系会用热咁样嘅，即系用碳粉嚟 print 噶嘛。但系如果你系冇摆任何嘢入去，你就咁揿一下 print 咧，你就可以用嗰个 printer 嘅热力将嗰张纸过机一次咧，佢就会变翻完全直噶啦。冇错啦， 咁神奇。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处理咗一啲巢咗个功课簿，即系比较可能厚身啲嘅硬卡纸咧，我会点做咧？我真系成日都做呢样嘢噶，因为 摆床下底 系咯，床下底用体重 系咯，扎住佢。 嗱，我妈都系咁教嘅。呢一个咧系可以解决，如果嗰本簿系一本厚身嘅书啦，你唔想佢即系弯起或者有个弧度咧，你系可以咁样做嘅。我细个都试过。但系如果你要解决嗰个硬卡纸，即系嗰啲纸皮上面嗰啲巢咗嘅痕咧，你咁样做系冇用嘅。咁我会点做呢？嗱，有两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我会隔住张 A4 纸啦，我都系会隔住张纸先，因为我惊有乜冬瓜豆腐咧都叫做唔好整坏咗我个女本功课簿嘛。咁我会隔住张纸，然之后咧我就会用直发夹。系啊。真系咁用， 跟住就捋一次， 冇错啦，捋一次，系啦， 哦， 将佢喺上面，其实都系用热力咯，只不过你用屋企唔同嘅一啲家电去做呢件事啫嘛，咁我就会咁样做嘅，真系得噶。嗱，如果你想去再 Facebook Live 试下，不如仲讲， 喂， 得嘅，争在会唔会 真系 OK？ 我真系成日都咁做嘅，因为嗱，如果你想再力尊完美啲咧，其实佢巢咗之后咧，佢嗰个簿面咧仲会有少少嗰啲一横横细细条嗰啲坑纹噶嘛。咁你又系用一张纸喺面，然之后揾一把间尺咧，轻轻喺个表面度推一推，即系好似人哋贴芒贴咁啊，即系慢慢咁样推一推，佢就可以消失噶啦嗰啲纹。系啊，所以完全可以复修到一啲巢咗嘅纸张同埋一啲书簿。 哇，妈咪真系完美主义者嚟 嘅。哇，我个仔嗰本功课簿巢得好犀利，不如攞本俾你试下。 冇问题，我包搞掂。 好劲， 我好有信心啊，因为我真系成日都做呢样嘢噶。 O K， 我专长嚟噶。 我都想多啲银纸可以烫得到，等我搵多啲钱先系啦。再重点系。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嘿，听朝见。